预备会议。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话，英国同欧盟越来越难在今个星期达成脱欧协议，但是仍然有可能。巴尼耶强调，达成协议需要双方努力，现在是时候将双方的良好意愿转变成法律文件。英国同欧盟过去几日一直就脱欧协议举行会谈，外电引述消息人士话，寻日的谈判持续到深夜，但是未出现令人振奋的事。报道话，英国今日会提出新的方案，寻求打破僵局。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3点，跌咗17点，总成交金额758.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1点，跌11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8升咗6毫，百威亚太32蚊跌咗5仙，建设银行6.26升咗4仙，美团点评90.75升咗2.75，中国平安94.4跌咗2毫，友邦保险73.7跌咗1毫，雅生活服务系21.4跌咗1.6，盈富基金27.4跌咗5仙，新上市嘅德士佳系报11蚊。汇丰控股59.95冇起跌。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9.923，瑞士法郎7.856，澳元5.308，加元5.928，新西兰元4.93，欧元8.6474。每百日元对港元7.2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61。日经平均指数报22207点，升408点。港金现价报1398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4.21美元，卖出149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影响到咧一带交通都挤塞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就系亚皆老街方向九龙城方向啊，近住洗衣街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影响到一带交通挤塞。咁至于隧道方面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挤塞，龙尾去到管道中间。咁而家影响到咧，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系实施间封，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嘅。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咧来回方向慢车。另外，太子道西方向旺角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咁就系太子道西方向旺角啦，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啊，车龙已经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揸车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59，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6:2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钟哥，朝早10:30你有啲咩做呢？ 喺开心日报同听众倾偈咯。 你唔使翻工嗰日呢？ 听开心日报，听下你哋点同听众倾偈咯。 听众问：你唔翻工嗰日，可唔可以都听到你把声啊？ 冇问题，以后朝朝10:04，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都会听到。 10:30，梁荣忠，留意开心日报，你把声都有可能喺10:30梁荣忠里面出现噶。 等我柳俊江话你知，想住得安心舒适，间屋一定唔可以有僭建物，因为乱禁加建改建唔止影响结构安全，仲系违法添。 无论新界村屋定其他私人楼宇，新起同起紧嘅僭建物，屋宇署都会即时執法，向业主发清拆令。喺村屋安装小型环保同适宜设施都要符合规定，否则亦属僭建。上 bd.gov.hk 睇下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我的意志的。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而家嘅时间系下昼嘅5:10啊。咁啊，呢个反修例嘅示威运动咧，已经持续咗4个月噶啦。咁啊，多个传媒咧就收到一个消息咧，就系话近期咧就系警务处嘅支援部咧就发出咗一个嘅内部信件，就话处方咧已经全面咁去同意咧，就系今日开始就向警员咧就派发胡椒喷雾，俾佢哋咧可以喺休班嘅时候咧执行警务，去到配合处理咧呢个示威运动嘅所谓踏浪者行动嘅需要啊。咁传媒咧就攞到呢个嘅内部信件啦，就话每一个合资格嘅警员咧可以获发一支嘅胡椒喷雾，并且咧需要依照警察通例的指引咧，去到使用。而使用之后咧，亦都要向上司去到报告噶。另外咧，亦都有啲报道话咧，就系话休班警员咧，就系攞到呢个胡椒喷剂咧，系已经获得咗警务处嘅副处长去到同意噶啦。再有啲嘅传媒报道咧，就话今日开始啦，有休班嘅军装同埋便装嘅警员咧，就可以去到枪房嗰度咧，就攞一支嘅胡椒喷雾咧去到旁身啦。咁而咧，警方嘅支援部咧，亦都已经从外地咧去到订购咗一批嘅喷雾咧，去到应急啊！咁讲咧，如果一啲嘅休班警员去做额外配备一啲嘅装备咧，咁就系唔系新鲜事啦。因为咧，其实上个月咧，警方咧都系根据消息啦，就系话向一啲嘅休班警员咧派发伸缩棍啊。咁而今次咧就系再向休班警员系添置装备的话咧，可以话系即系再一次咧系提高咧佢哋休班警员嘅一啲嘅配备啦。咁至於咧，警方就未有咧係官方嘅證實呢個嘅消息嘅，因為咧而今日咧亦都未有警方方面召開嘅記者會啦。咁我哋都有嘗試咧向警方嗰邊咧去查詢呢個消息嘅真偽。咁警方嗰邊咧就回應咗我哋嘅查詢啦。咁就話過去嗰4个月咧，示威者嘅暴力程度咧係進一步升級啦，對公眾安全同埋公共秩序咧係構成嚴重嘅威脅。有見及此咧，警方就認為咧有需要為警務人員去添置適當嘅裝備，令到人員咧喺休班嘅期間嚇，如果遇上緊急嘅狀況咧，需要行使同埋執行警察職務嘅時候咧，都可以更加有效同埋直接咁去到保護市民嘅安全。咁而究竟呢樣嘢講緊係咪胡椒噴劑咧？咁啊個回覆就話咧，相關裝備嘅資料咧就屬於行動部署嘅細節，詳情咧就不宜公開啦。各位，如果呢个消息系属实啦，都得到多个传媒得到一啲嘅消息啦，咁就系警方将会向呢一啲嘅休班警员去派发胡椒喷剂，俾佢哋喺休班嘅时候去处理警务。大家听落有啲咩嘅意见呢？咁呢个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咯，因为系之前已经派发伸缩警棍啦，而家派埋胡椒喷剂，大家又觉得点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15号朝早九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新一份施政报告在困难的环境下编制，会比较聚焦谈及土地和房屋政策，而封面选用天蓝色，希望香港可以好快雨过天青，重新出发。 我是很有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是会进入去立法会完成发表我任内的第三份施政报告，亦都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议员的支持。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选举正副主席，议员争论应否在提问过程讨论听日会议的保安安排。廖长江， 我哋翻翻去正主席嗰、那个选举嘅提名，就唔需要喺呢度因应个保安问题咧嚟做一啲假公济私啊，或者系做代跑嘅嘢。 陈淑庄， 听日就已经系施政报告，跟住礼拜四咧又系答问大会，咁我谂我哋随询或者跟进翻呢啲咧系合情合理。 十点，消委会发现在44个香料样本中，15款被验出可致癌的黄曲霉毒素，两款肉豆蔻样本的黄曲霉毒素总含量更超出法例标准。研究及试验小组主席谭凤仪， 其中两款的肉豆蔻样本检出的黄曲霉毒素的总含量分别达到每公斤 17.7 微克和 17.5 微克，超过香港法例每公斤含量15微克的上限。消委会已经将这件事情给了食安中心去跟进。 下午3点半，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说，施政报告将会推出新资助计划，为私人住宅停车场增加电动充电设施。 在金额方面，我们是准备是20亿，为期3年的先导计划，预计初步是会受惠60000个相关的车位的。 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说，对政府使用土地收回条例有保留。 现在其实农地很多成交都是超过甲级，还有呢就楼价又高。如果农地都可以起楼的，我觉得它就不是农地价值。一般人的认知就是市价就是成交价，就不是以往的机制去计。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有報道話咧，就係警方向一啲嘅休班警員咧派發胡椒噴劑啊，配合咧係處理示威運動嘅需要。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長期關注警權問題嘅民權觀察成員黃浩然啦。黃浩然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 報道所講啦，就係警方向一啲嘅休班警員派發胡椒噴劑，你自己點睇？ 我谂第一就即系警方佢要交代究竟个原因系啲咩啦，因为一路其实即系休班警员咧，除咗部分嘅便衣探员系可以配备一啲武器之外咧，香港即系整体嚟讲嘅休班警员佢都唔会配备武器嘅。咁警方亦都早前就系话即系分派咗一啲警棍，跟住而家亦都進一步就話派胡椒噴霧，咁呢個係令人關注嘅。警方會唔會再下一步，甚至就係即係所有嘅休班警員佢都可以配呢、這個警槍喺佢休班嘅時候係去佩戴住咧？究竟即係嗰個理據係啲咩？警方嗰個目的係啲咩？我哋認為即係需要進一步係去交代。咁啊，亦都另外一部分就係即係嗰個警察佢既然佢有權，佢亦都係要有責嘅。我嗰個講緊責嘅就係佢要係向市民問責。喺過去我哋見到就係警員佢使用武力嘅時候，或者執勤嘅時候，佢都唔願意展示佢嗰個嘅警員編號或者佢嗰個嘅委任證。咁你要休班警，佢帶埋可以帶呢個胡椒噴霧、帶警棍出街。我相信即係喺而家呢個情況咧，當佢要展即係要用呢啲武器嘅時候咧，市民可以成功叫到佢哋去展示個委任證或者展示個警員編號咧，會係即係簡直係一個即係天方夜談嘅情況嚟㗎啦。咁喺呢一度點樣做好嗰個問責，點樣去監管即係呢一啲警員去使用武力嘅情況咧？咁我覺得警方佢亦都係要係去交代嘅，因為其實你話休班警 佢啊，即係應該話你執勤嘅警察，你都仲可以知道大約有邊啲警員喺邊個地區喺邊個時間喺嗰度係去執勤。你休班警咧，其實佢放咗工就自由活動啊嘛。你如果即係佢又唔願意表露身份，又唔願意展示委任證嘅時候，市民如果係面對警察濫權或者面對呢個休班警濫權咧，其實佢哋要追究要投訴咧，個情況係好困難。 嗯，王浩然，其实关于你刚才所讲话休班警员配备装备的即恰当性和需要的问题呢，其实呢在警方的官方的回复都讲到话呢，因为现在个示威者那个的暴力程度升级啦，对公共安全啦、公共秩序构成威胁啦等等，所以需要呢被一些的休班警员呢都是譬如说遇上紧急情况去这样做。而呢就是警方之前在记者会里面都讲过话呢，一些休班警员配备装备，譬如说是一些的刑侦队的警员啦，可以配枪啦等等，咁都唔系新鲜事物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哋要问嘅问题系咪即系究竟而家休班警员去配备之前有伸缩警棍啦，而家又埋胡椒喷剂，究竟嗰个需要系有几大，同埋系咪恰当，系咪咧？ 我谂喺嗰个即系警察嘅部署入边咧，我哋认为而家其实香港嗰个冲突好多时都系啲示威嘅场面，警员其实佢系唔适宜咧系单独咁样去行动，警察佢系应该用一种集体行动嘅方式咧系去处理一啲示威活动，或者即系喺示威活动出现嘅一啲违法嘅事件，而单独警员即系警员单独地去行动咧，其实呢个系无论对个警员或者对即系现场嘅市民或者示威者咧都系即系危险嘅，因为当个警员系即系叫做佢唔够人多嘅时候咧，佢往往就會需要用一個更加大嘅武力咧，係去保護自己或者去制服個制止現場嗰個嘅衝突。咁喺呢度其實就唔係一個理想嘅做法啦，亦都就係好容易就會出現咗一啲擦槍走火，或者即係應該唔講即係一啲使用咗過量武力嘅問題啦。咁喺而家個社會一個即係個衝突咁嚴重，你再出現可能個別一啲嘅事件係出現一啲使用過量武力行為咧，只會令到個情況係更加激化。 嗯，其实呢就这个都不是第一个休班警员配备的装备啦。上个月呢都是警方已经是派发了伸缩警棍给啲休班警员的啦。咁你见唔见到譬如话派发了伸缩警棍之后那个成效或者那个效果是怎样呢？会不会话可以预示到即是派埋胡椒喷剂之后那个情况有冇咩分别呢？ 我谂呢个最主要是要睇返即是警方去向公眾嗰個回報，究竟有冇即係休班警係即係使用過呢一個警棍啊，或者即係喺未來真係派呢一個胡椒噴霧嘅時候，有冇休班警係使用過呢一啲嘅胡椒噴霧？咁啊，警方就係喺呢方面佢有責任做好嗰個報告嘅工作咯，去確保呢一啲嘅武器咧係冇被不當使用，同埋即係當佢係有使用嘅時候咧，確會係被確確實實咁樣記錄落嚟。因為胡椒噴劑都還好啲，因為即係譬如你噴完之後，真係支胡椒噴劑就會係急咗，你要攞翻去換嘅時候，咁都會有個記錄喺度。咁但係警棍咧，用完之後其實係冇痕跡嘅。喺呢一度，如果警方佢係冇任何措施係去做到確保警員佢休班警係用完警棍係會係如實地去匯報咧，呢一度就好容易會造成一啲濫權嘅溫床。 其实你刚才都讲到话啲警员譬如话喺休班期间可能会比较人少啲或者单独行动去到处理一啲警务啦。咁其实见到即都不幸地呢，而家社会上面都有啲嘅仇警嘅情绪，甚至即譬如一啲嘅示威人士呢喺见到一啲人士系警察嘅时候呢对佢进行殴打啦，即系譬如之前将军澳有啲嘅便装嘅警察都被发现有警棍啦，咁亦都系遭到殴打啦。咁其实呢个情况之下，呢啲警员休班嘅时候配带埋呢啲嘅装备出街，咁会唔会话当俾人发现嘅时候会构成一啲嘅危险？ 所以其实我哋一直咧系非常之反对警方用一个卧底探员，或者以佢哋嘅讲法就系一个乔装嘅警员嘅方式咧，喺 示威的群众入面去守正。这种其实会是引起现场的情绪呢，群众的情绪呢是会令到急剧升温的。亦都即是警方他们即使要进行一个刑事调查呢，他们有很多的方法。他哋亦都即係喺呢個現場，其實亦都係有一個攝錄隊咁樣係去進行一啲即係刑事嘅搜證。咁所以亦都就係你派一啲即係喬裝示威者嘅警員咧去混入人群入邊咧，其實呢個係不必要，你反而只會即係引起嗰、那個群眾嘅反感，亦都會出現好多嘅質疑，就係、是、究竟呢啲嘅喬裝示威者嘅警員，佢有冇作出咗一啲不法行為，或者喺現場咧係去煽動群眾係去做一啲不法行為？所以我即係認為，即係警方其實佢哋係應該要停止呢一種即係派卧底探員進入即係示威人群嘅做法咯。亦都呢度嗰個。其中即係點解市民咁反感，就係、是大家公眾都係唔接受警員咧係匿名執法嘅，即係你可以派便衣探員，咁但係你咪展示你個委任證咯，你咪著好你嗰、那個即係警員嘅背心咯，啊而你匿名咁樣執法，其實係講緊你反對公眾咧係要求警察問責咯。 嗯，嗱，對於嗰個裝備，你自己有冇啲咩意見呢？因為嗰個而家嘅報道所講嘅派發嘅裝備就係胡椒噴劑啦。咁對於過去一段時間，即警員使用胡椒噴劑方面，係咪真係符合到相關嘅指引？咁如果將呢個嘅範圍係擴大去到休班警嘅時候，你有冇其他嘅憂慮？ 我哋見到即係喺最近呢段時間咧，即係警員去濫用胡椒噴霧呢一個嘅問題係有嘅。譬如即係最明顯嘅我哋喺即係新聞都見到嘅，就係朱凱迪一個立法會議員去同另外一個嘅警員即係喺度理論討論緊一啲事情嘅時候，就突然之間有另外一個軍裝警員係攞個胡椒噴劑噴佢，咁。即係喺呢一個嘅情況，呢、這個係好自然就令到市民擔心，究竟而家警隊去使用武力，係咪克制呢？第一話，只要有市民其實同警察有一啲即係言語上嘅衝突，或者即係質問警察一啲問題嘅時候，就已經係可以俾警察用武力對待呢。我相信即係警方佢真係要有一啲具體嘅措施呢，係去重建即係而家。警察同市民之間嗰個嘅關係同埋即係信任啊，雖然即係我哋係即係唔同意即係任何即係一啲即係暴力嘅行為嘅，咁但係亦都確實即係好不幸地，而家真係出現咗一啲市民係即係或者示威者去作對警員咧係真係作出一啲即係人身嘅傷害。咁喺呢個情況，即係當然即係警方佢哋。可以大大聲聲話去譴責暴力，譴責即係示威者呢啲違法嘅行為。但係我相信即係警隊佢哋亦都要反思，即係香港嘅警民關係，即係雖然即係近年都係真係變得差咗，但係點解會係即係喺呢幾個月惡化到一個即係咁嚴重？即係市民對警員係有一個咁大嘅仇恨咧？我覺得即係警隊佢哋必須要係去反省反思呢一個部分。 最後咧就係想問翻咧，關於呢個使用裝備嘅透明度嘅問題啦。嗱，根據呢啲報道咧，咁就係話警員使用呢啲嘅胡椒噴劑之後咧，係需要向上司去到報告嘅。咁但係咧就係、是警方方面咧就冇官方咁去確認呢啲嘅裝備嘅派發啦，亦都講。度话咧系属于行动部署嘅细节，系详情不宜公开啦。咁你认为即系呢啲嘅透明度方面有边啲可以改善咧？会唔会话可以做多啲嘢去令到公众安心咧？ 以我哋所理解咧，警队嘅警务嘅程序手册系要求咧，警员喺使用咗武力。無論包括係使用咗警棍或者胡椒噴霧之後咧，佢都應該有一個簡單嘅報告去寫翻，去譬如用咗幾多次啦，去射擊嗰個嘅位譬如你用警棍你打咗落邊啲位置度啦，你攞胡噴霧噴到嗰個人啦，跟住之後就係嗰個人有冇受傷，如果有受傷嘅話，那個情況係點？警員有冇係去安排即係一啲醫療嘅救援等等？ 呢一啲都係喺個即係警隊嗰個嘅程序手冊入邊咧，係對警員有一個咁樣嘅要求。咁但係究竟確實地，而家今時今日嘅香港警隊嘅警員，佢有冇做好呢一啲嘅彙報咧？呢個係令人疑問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譬如喺示威現場，我哋都見到就係、是你警員你用完胡椒噴霧咧，個別警員都會幫一啲即係示威者係去清洗，但亦都我哋見到有好多咧係完全係即係不予理會嘅。跟住有一啲就係你攞警棍打傷完人之後咧，亦都係冇即時係去了解佢嗰個嘅即係受傷嘅情況啊，有好多人其實都係即係個頭血流如注。跟住咧都係坐喺度，跟住即係過咗好耐咧，先至係有即係救護員咧係去對佢哋施救。咁呢個情況係絕對係即係唔理想，亦都係即係有違警隊去嗰、那個即係喺個程序手冊入邊嗰個嘅要求。Okay. 好，唔該曬黃浩然啦。黃浩然咧就係民權觀察嘅成員嚟噶，大家又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个警员日前到观塘处理一宗刑事毁坏案件期间，被人以利器从后戒颈。事件中，一个18岁嘅男人被捕，佢被控一项有意图而伤人罪，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被告報稱是學生，由於他現在仍然在將軍澳醫院留院觀察，主任裁判官認為在被告缺席的時候處理並不恰當，案件押後至到今個月18日再訊，期間被告交由警方看管。控罪指今個月13日，被告在港鐵觀塘站 A1 出口天橋意圖使一個軍裝警員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和惡意傷害他。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施政报告将会宣布推出先导资助计划，为现有的私人住宅停车场提供资助加装电动车充电设施，总金额20亿元，计划为期3年，预计有60,000个车位受惠。黄锦星话会尽快同各个持份者沟通，以尽快订立细节推出计划。他又说今次先导计划连同2011年起政府为新建楼宇提供总楼面面积宽免，以鼓励发展商加装电动车充电装置基本设施的计划，预计未来3年全港将会有1/4的车位设有电动车充电配套。政府将会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新界多区农地作发展，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说对政府有关做法有保留，认为如果按照以往机制价钱收地并不合理，又说现时仍然有很多其他选项，例如是土地共享等，能够解决房屋短缺问题。他说外国政府亦都不会强行收回村民的土地作发展，认为政府应该顾及原有业权人的利益，拿出诚意和不同地方的持份者沟通，才能够有更大突破。刘业强又说近日有不少乡议局的设施受到破坏，即使社会存在民怨，亦都不应该用暴力表达诉求，期望社会早日回归和平。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受风暴影响，一艘巴拿马籍的货轮上个星期六在日本神奈川县附近海域沉没，船上7个中国船员入面一个人获救，6人死亡。耿爽说事发之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向日方核实有关情况和探望获救船员，并为中国船员家属善后提供协助。中方感谢日方在事故中积极搜救和妥善处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 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由于车多的缘故，香港仔隧道北行线仲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维园那段车多繁忙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近九龙塘会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去沙田的龙尾在圣座治大厦，去尖沙咀的龙尾就排到去联合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老道多车的龙尾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铁路交通方面，港铁除了轻铁和机场快线之外，所有的港铁路线的车站都是开放的，不过列车服务会提早在晚上10点钟结束。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行政长官会在星期三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 香港电台第一台会转播施政报告演辞内容以及施政报告记者会。 晏昼五至六特别节目施政报告速递。 重点政策全面分析。 还有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提供平台给各方评论。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超市买餸啊，清单记得带，买嘢食时要睇住啊，唔好乱咁买。屋企煮饭份量要谂清楚，食唔晒唔好煮更多，清洁就个个笑呵呵。食正餸，记住包好算好，注意食用限期。咪做大晒鬼， 厨余减一成，咪做大晒鬼啊！识食为香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就係警方咧，就係、是、根據報道咧，就向休班嘅警員咧派發胡椒噴劑，讓佢哋喺休班嘅時候咧都可以執行警務。大家點睇咧？我哋電話咧就旁邊有聽眾李女士喺度啦。李女士， 係你好， 你好，請講。 係我咧，即係覺得好遺憾啦，即係只能夠咁講，即係竟然咧可以佢哋咁多嘅呢啲傷害到市民嘅。嘅物品啦，例如之前嘅警棍啦，而家嘅可能係 pepper spray， 遲啲會唔會係警槍咧？咁我覺得咧係即係我哋作為市民咧，我覺得非常之遺憾，因為我覺得而家咧一定要做一樣嘢，就係、是、嗰個指引啊，使用嘅指引，警棍嘅指引咧係好清晰講到不是頭，不是其他地方啊，而係咧係手同埋腳嘅指定嘅地方係 disable 佢嘅啫咁。咁啲 pepper spray 咧，嗰個嘅方法咧就係喺個頭上邊，唔係隻眼話，頭上邊嘅空氣噴一下，喺個 頭噴 一下。 但係警方嗰方面咧都講到話係，即係見到示威個暴力情況嚴重咗，危害到公共安全，所以讓咧休班警員咧都係配備一啲嘅裝備去到應急啊。你又同唔同意呢個需要咧？ 我覺得一定不同意，因為平時咧我哋係唔會見到呢一啲嘅情況。幾時會有佢所謂嘅嗰啲嘅暴力嘅情況咧？就係、是、當佢哋出現去所謂驅趕示威者，其實係驅捕示威者嘅時候，先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啫。如果唔係，市民係非常之能夠克制嘅。 明白，好多謝李女士嘅電話嚇。我哋下一位聽眾有黃先生喺度。黄生， 你好，陆生你好， 你好，请 咁我咧，即系觉得咧呢次即系话休班警配备胡椒喷雾咧，我咁样即系同伸缩棍都差唔多啦，即系都系俾一啲即系休班警咧就一啲遇到啲突发啦， 或者有啲目標人物人數唔多啊，可能三兩個咧，咁呢啲噴霧先至產生得作用。即係話，如果太多人，如果你有十幾二十個人，如果你用呢啲咁嘅噴霧，即係胡椒噴霧啊、伸縮警棍咧，我相信即係你警察咧都未必會即係話展示自己嘅身份走去做一啲咩動作去拘捕，因為其實嗰個環境你對警察，即係而家啲示威者咧，嗰啲暴力程度咧就升級咗啦嘛，變咗如果你冒然揸住呢啲噴霧一啲警棍去諗住去同拘捕佢哋咧，我諗都警察都即係嗰啲一班警都未必會咁做，因為可能個情況未必咁理想，或者你已經自己處身危險咯。好，因為有一次咧，我喺大角咀咧，就喺埃華街嗰度咧，就見到咧，即係一間360咧，就俾人拉咗個閘，就成個閘拉咗咧，就成間鋪頭空咗，就搗亂咗啲嘢，就冇拎走嘅，就巴咗度。咁收尾咧，啲看更就同個啱啱有咧幾個人咧就拉咗個閘，就屬於啲破壞咯。如果你話當時有啲休班警有呢啲裝備咧，咁如果你呢幾個人咧，我相信警察咧就可以做啲行動，就阻止佢哋走去破壞呢啲鋪頭咯。 早啲去到處理嗰啲嘅破壞嘅情況啊！多謝黃先生嘅電話啦。咁我哋或者都轉一轉個話題啦，同樣都係同警方嗰方面有關嘅，因為咧警方咧就係、是都係喺透過咧律政司就為一啲嘅紀律部隊嘅宿舍咧同埋已婚警察宿舍咧就向法庭咧申請禁制令啊，就確保咧就係呢啲嘅公共安全啦，同埋保障啲人员同埋佢哋家人嘅安全噶。咁都见到咧，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咧，警民冲突咧系多咗啦。咁一啲嘅示威者咧，都系针对一啲嘅警员嘅或者系纪律部队嘅宿舍咧，去到进行破坏啦，或者系干扰啦、滋扰等等噶。咁所以咧，今次警方咧就系透过律政司咧就申请禁制令，禁止乜嘢咧？禁止三样嘢嘅，禁止任何人咧就系非法地或者係有意圖地咧，去到阻礙、佔據或者停留喺或者妨礙或者阻止啦，係往返通過呢啲嘅紀律部隊宿舍同已婚宿舍嘅一啲嘅公路。另外一個禁止咧，就係禁止人咧破壞、侵入宿舍，同埋咧對宿舍嘅使用同享用咧造成干擾嘅。呢啲禁止行為咧，包括進入宿舍範圍啦，或者係阻礙宿舍嘅出入啦，同埋使用咧係發出雷射光源嘅工具等等啦。咁而第三咧就系禁止任何人咧去作出煽动、协助或者系教唆他人咧从事上述嘅一啲行为噶。咁而申请禁制令嘅范围咧系今次系包括咗21住宅区啊，都系一啲嘅纪律部队宿舍啦，同埋已婚警察宿舍嘅一啲附近嘅道路噶。咁究竟呢个嘅禁制令会有乜嘢嘅影响咧？那个范围又会系点咧？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法律界人士同我哋一齐去倾下。电话旁边有大律师，亦都系法政会师嘅成员苏俊文，苏俊文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请你同我哋解一下咧，究竟今次个禁制令嘅范围系点样？咁如果系乜嘢情况之下系会违反禁制令，同埋违反嘅后果又会系点咧？ 嗱，禁制令今次嗰个申请嗰个范围咧，似乎都好广嘅，除咗有一个纪律部队嗰个宿舍嘅范围里面，甚至乎可能系附近嘅街道作出嘅行为都可以受呢个禁令嗰个规。即係嗰個規範啦、規管啦，咁就似乎佢係針對緊咧嗰個睇嗰啲字眼，其實就主要針對最近有可能有啲示威事件裏面，就係話有啲人可能係附近，可能甚至乎去照嗰啲雷射嗰個雷射燈啦咁或者係可能作出啲叫口號啊，或者係就出入嘅人士可能會俾佢哋鬧啊，咁呢啲行為呢似乎喺呢個禁制令裏面都有機會，就話呢啲都係將會被禁止嘅。咁違反咗呢啲禁令嗰個後果呢，首先我都要講講啊，其實呢個禁令似乎有啲包括係刑事成分嘅，咁所以我覺得有一啲好其實都比較多餘，就係、是、如果嗰啲係涉及刑事成分，其實就算唔需要禁令呢，似乎警方都可以根據現行的刑事法例去拉人嘅。咁但如果有啲行為係唔係刑事嘅禁令，但喺呢個禁制令嘅裏面嘅話咧，咁我認為就係需要咧，係一定要有叫咗執法嚟嚟到去宣讀俾嗰啲人聽，呢個係一個法庭嘅禁制令，然後佢哋即係再繼續呢個行為嘅話咧，先可以請呢個警方去協助咧，去負責 即係拉呢啲人上法庭嘅。咁呢個就其實就一個叫做民事嘅刑罰啦，就話如果違反禁令啊，帶上高院嗰度咧，咁可能法庭會睇下點樣處理呢、這個。呢個人啦，咁但係呢個係民事性質嘅啫，就算最嚴重話判嗰個人坐監，都只會係嗰個民事性質，就並唔係話一般講話刑事有留案底呢個情況嘅。 嗯，關於一啲嘅法律嘅技術問題咧，我諗都有好多嘅疑問想請教下你，因為咧講到話咧呢個禁制令係禁止任何人咧去到妨礙、阻止又或者係佔據或者停留喺。往返通過呢啲嘅宿舍嘅公路啊，所謂公路嘅意思包唔包括埋行人路同埋車路咧？咁而譬如話講緊通過往返去到呢啲地區嘅路嘅時候，咁嗰個路即係個路嘅範圍係咪淨係包圍住嗰個宿舍嘅幾條路咧？還是可能通往一啲嘅其他幹道都會包含在內咧？ 嗱，呢度咧就佢。寫嘅公路就似乎係進出宿舍周圍公路就冇指明乜嘢街道啦。咁但係以一個即係叫合理嘅睇法，就係話應該似乎就一啲行人路呢，平時即係例如住喺裡面嘅人，佢要出或者要入呢個宿舍，佢可能都會經過一啲即係出嚟嘅時候經過行人路再去其他嘅地方啦。咁我相信就係講緊喺個街道或者係行人路嗰度，因為如果你講馬路嗰啲咧，第一呢、這個應該影響唔到嗰啲住喺宿舍裏面嘅人出出入入啦。咁而且馬路本身你去阻住馬路本身都會係一個即係犯法嘅行為啦。咁所以其實呢度特別係針對一個民事嘅情況，話宿舍周圍嘅公共道路咧，呢、這個咧似乎就係行人路。應該就所指行人路，但係佢因為寫公共道路，變咗而家嗰個大家點詮釋都會係有一個問題出現，就係、是、話究竟個道路，你講嘅道路同我哋認為嘅道路係咪講緊包唔包括埋條行車嘅馬路呢？咁樣。 嗯，咁至於所謂往返通過呢啲宿舍嘅一啲嘅公路，咁係淨係咧嗰個建築物附近嗰啲路啊，還是可能其他連接住嘅路都會包含埋咧？ 我想应该就是说其实是这个建筑物行出来的一些道路在很附近那些，因为如果你讲到太远，例如 我举个例啦，黄大仙警察宿舍，那他可能再行一段再远一点的路就去到地铁站搭车，那如果你讲巴士站啊地铁站那里可能有人集结的话，那照计这个就不应该有禁令的范围。Okay. 好啊，咁但至於咧，係今次嘅禁令嘅行為咧，都有包括到非法咁同有意圖咁阻礙啊，或者係佔據、妨礙、阻止等等呢啲行為啦。咁好啦，咁但係譬如話喺呢啲嘅宿舍附近有人群聚集，咁可能佢哋係我唔知啊，即係咩為之非法同有意圖咧？究竟係譬如話佢哋朋友約埋一齊嗰個等啊，一啲嘅聚會啊，或者係可能真係有一啲嘅意見要表達啦，咁但係咧佢哋咧就冇真係叫做阻礙一啲嘅出入嘅時候，咁呢啲嘅情況之下又算唔算係違反禁制令咧？ 嗱，如果呢個係非法及故意地阻挠咧，就要法庭去到时去传译，就系话究竟呢个阻挠咧，你系咪喺度嘅时候纯粹系人多，所以大家出入不便咧，定系你特登聚集喺度阻住啲人？咁嗱，似乎睇翻个禁令嘅前因后果，就系话会唔会有啲人包围个宿舍啊，唔俾人出或者出嘅时候闹嗰啲人？咁如果你个聚集嘅目的是为了这一样东西，那这个我相信会是那个禁令的范围。但如果你说我纯粹表达诉求，不过很多人聚集，而很多人聚集必然是交通或者是行的路过的人，都可能不是聚集的人都会被他阻住，或者要绕过距离行，这样会受到不便。但我相信就不是指这个，因为其实香港很多地方有游行集会，如果不是游行集会的人士经过那里，都总会是条路多了很多人都一定有不便。但是这个我相信就不是这样的这个命令的目的来的。 嗯，即系譬如话系有啲示威者都想喺一啲嘅警察宿舍出面，可能譬如围人链咁样，咁呢啲又算唔算系咧 吓？嗱，呢个就我会觉得啦，呢个就并非系呢一个情况，因为 第一樣嘢啦，如果你為人鏈，咁但如果有人話我要出嘅，咁佢會讓一讓俾你過嘅。咁我覺得第一樣嘢佢已經唔係阻撓啦。咁佢為人鏈可能係表達某一啲訴求，而唔係故意啦，唔係針對裡面嘅居民。咁、okay. 我會覺得呢個情況就唔算嘅。 OK， 咁而咧就係另一個問題啦，就係禁止任何人咧去到破壞、侵入宿舍或者對宿舍嘅使用者同享用咧。造成干擾啊！咁佢咧就係喺一啲新聞稿裏面提出一啲嘅範圍啦，包括就係、是破壞啦、侵入宿舍啦，又或者係用一啲嘅雷射光源啊、工具啊，去到照射宿舍，令到咧就是、宿舍裏面嘅人造成不適啦、啊、等等。呢、這個明啦，咁但係干擾嗰個程度可以或者個唔同嘅類型可以好廣泛，即係譬如係可能有噪音嘅，即係可能有啲人行過會發出一啲噪音，佢可能係嗌一啲口號、政治上嘅或者係其他類型嘅噪音都好，咁呢啲又算唔算係做即係叫做定義為對宿舍嘅人造成干擾呢？ 嗱。我覺得所以呢樣嘢先就係嗰個政府其實好質疑佢究竟佢申請呢一樣嘢個目的係真係保護居民啦、啊，定係會係防止啲人去表達訴求咧？因為似乎如果咁樣做咧，警方或政府可能會用呢個理由就係話：喂，你而家好嘈啊，騷擾啲人喺嗰度居住，咁就用呢個為違反禁令嘅目的去阻止呢人士。但係其實即係我哋香港都有一個表達意見嘅自由嘅言論自由啦。咁如果你咁講法嘅話，以呢樣嘢去類推嘅話，咁以後會唔會有其他嘅居民啊，某某大廈，咁佢可能好近，例如係銅鑼灣啊、維園啊地方，喂，啲人嗌口號嘅時候，我覺得好嘈啊咁樣，你又攞個禁令，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應該呢、這個即係言論自由社會，我覺得唔包括係呢啲純粹係講緊話，例如有啲人好興嗌一堆口號聚集，或者有時每晚幾多點又會嗌一啲咩五大訴求嗰啲口號嘅話，我認為呢樣嘢就唔應該包列喺度，但係因為始終嗰個字眼上咧，而家咁樣寫出嚟咧，就變咗大家有個唔同嘅詮釋咧，就變咗都要攞去法庭拗嘅話， okay. 變咗就會有啲人會可能害怕地話，我會唔會咁樣有問題啦？ 明白，好多謝曬蘇俊文啊，蘇俊文就係大律師咧兼法政會師嘅成員嚟嘅，唞一唞，轉頭傾下第二啲話題。 英式英式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又是蕭叔叔講英式英文的時間了。今天我們繼續講一些很英式、很地道的一些字眼。上次講過 naked 這個字非常累的意思，今天我們講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意思就是很正的意思，就是 brilliant 的意思。咁呢個字通常咧係一啲三十幾、四十歲，好似蕭叔叔呢啲年紀嘅人咧，就會用得比較多嘅。咁再老一啲咧，通常未必會用呢個字啦。如果再後生一啲，又未必會用。咁大概二三四十歲嘅人咧，就會用 wicked 呢個字。咁本來嘅意思即係有少少邪惡咁嘅意思，但係喺日常口語咧，即係解好正，即係 cool， 即係好似美國人嘅 cool， 或者英國人嘅 brilliant 咁解。wicked，it's wicked。或者未必會 it 嘅例句，通常咧好多時候就咁齋用呢個字嘅啫 ，wicked 咁樣。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時間嚟到下晝嘅5:52，我哋轉一轉話題啦。想問下大家有冇喺網上面買嘢嘅習慣嘅咧？大家覺得網上購物嘅一啲服務如何咧？如果發覺即係嗰個貨物啊貨不對版，又或者係唔啱自己用，想退貨嘅時候，嗰個退貨服務大家又覺得點咧？嗱，消委會咧早前就做咗一個嘅調查啦，咁就睇下呢啲嘅網上購物平台嗰啲嘅服務係點樣嘅。不如電話旁邊即刻請嚟咧消委會嘅總幹事黃鳳賢咧，同我一齊傾下噶，黄凤娴， 诶，卢宇光你好， 你好，请你讲下咧今次嘅调查发现到啲乜嘢？ 今次呢，其實呢我講返背景先，因為呢網購呢係越嚟越盛行啦，已經係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啦。咁喺過往裏面呢，其實我哋嘅投訴嘅數字呢都係越嚟越多。咁而有不少嘅投訴呢都係有關於嗰個價格嘅爭拗啦，或者係送貨嗰個嘅延誤啦，或者係啲貨品嘅質素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就做咗一個實事。咁而個實事呢就喺九個香港人比較受歡迎嘅網上購物平台嗰度呢，就係、是、做咗54次嘅交易，即係話每一個平台呢就做6次嘅交易，咁而咧每一次嘅消費咧就係$600到，咁而咧就買1到10件嘅唔同嘅貨品啦。咁買完之後咧，咁我哋咧就會睇翻究竟如果我哋要退款嗰陣時，咁究竟嘅成功率有幾高咧？咁喺54次交易裏面咧，我哋就做咗47次嘅退貨，咁而退款嘅成功率咧就係23次，咁即係話比例咧就不足50%。咁點為之係退款成功咧？就即係話當我哋件貨係經即係跟根据那个平台上面那个退款那个的条款，我们给回件货去之后，究竟我们可不可以拿回钱？咁呢個呢，如果我哋係攞得返錢嘅話呢，咁就係叫成功啦。咁但係攞得返錢呢係講緊個貨品嗰個嘅價錢，就因為有某一啲嘅平台呢，佢哋係唔會俾返嗰個運費你嘅。咁呢一個呢我哋就會為之成功啦。咁而喺我哋嘅發現裏面呢，其實整體嚟講呢，其實喺個客戶服務嘅方面呢就絕對有空間去改善。個原因呢就係、是、原來呢喺個退貨嘅過程裏面呢由呢、這、一個取消你個訂單啦，同埋送貨嘅安排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係會令到個客户咧係唔係咁我哋叫唔係咁友善或者咁容易去可以做到一個退款嘅。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咧，就係喺呢啲網站嗰方面咧，係絕對有空間係可以進步咯。 嗯，咁如果嗰、那個退貨嘅過程咧，咁係要消費者去到負擔埋個運費，都知道啦，而家有啲嘅運費都可以係都頗貴一下嘅，咁會唔會發現一啲嘅例子就係、是、運費都相當之貴，咁可能退款都得不償失咧咁？ 絕對係嘅，嗱，不如我仔細啲講一講啦，點樣可以退到貨咧咁？其實咧，因為每一個網站咧，其實佢哋嗰個做法都唔同嘅，咁有啲咧就會係話我全數可以退款，你只要俾翻件貨我得啦，咁有啲咧直情連貨都係唔需要嘅，咁有啲咧就要退貨，咁但係我淨係俾翻個貨款你，咁你自己要俾翻個運費。咁譬如話一啲海外嘅網站咧，佢講到明咧，佢哋送翻去海外嗰個運費咧就唔會幫你俾噶啦。咁有啲咧就會去退翻喺香港一啲指定嘅我哋叫做便利店啦，又或者佢哋指定嘅一啲叫做物流嘅中心咧，咁就佢哋就會收翻件貨，咁就唔會需要嗰個客户咧去俾翻嗰個退貨嗰個安排。咁所以咧，當我哋其實喺我哋47個退款嗰個嘅嘗試裏面咧，點解我哋得23個得，有27個唔得咧？咁其實咧就有絕大部分我哋嘅退款嗰個情況咧，就係、是、發覺。話如果我自己去退翻嗰件貨，去俾翻嗰個平台嘅話咧，咁其實嗰個退款嗰個嘅運費嘅價錢咧，其實同我件貨嘅價錢差唔多嘅。 嗯。 嚇，咁所以如果你運費同你件貨嗰個價值係差唔多嘅話，咁即係得不償失啦。咁對個客户嚟講，咁即係好唔抵啦。咁啊，不如唔好退啦咁。咁所以咧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咧就會發生。咁同埋咧第二樣嘢咧，其實我哋會一定要提醒消費者咧，即係要留意翻下佢退貨嗰個條款嗰個嘅時間，因為我哋睇到咧喺呢九個平台裡面咧，可以由7日去到90日。咁90日當然你個時間會比較充裕啲啦。咁但係如果係7日嘅話咧，就好短時間啦，因為咧佢嗰個可以退款喺你嗰個訂單裏面可以退款嗰、那個我哋叫嗰個 button 啦，嗰個掣咧就會消失㗎啦，7日之後。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喺7日裏面你做唔到你個退款嘅話，或者係因為即係自己忙嗰頭咧，咁就冇得可以退㗎啦。咁所以咧，消費者咧喺嗰個時間上面、運費上面。同埋喺乜嘢情況之下先至會退到款呢？咁其實一定要睇清楚佢個條款之後，先好揀選嗰個網站去幫襯咯。 嗯，我想問一下咧，你哋喺調查嘅過程之中咧，有冇發現一啲退貨退款服務有問題咧？其實佢哋有冇違反任何有關嘅規例咧？還是即可能係喺一個嘅銷售嘅合同或者過程嘅之中咧，已經係講到明咧，其實係消費者要自己負擔翻呢個嘅運費嘅。咁所以咧，其實都係要消費者更加精明去睇先得咧。 其實一個我哋因為我哋唔係執法機關啦，我哋唔可以完全去講話佢違反咗一啲嘅法例。咁但係咧，有一啲複雜嘅地方咧，我哋覺得消費者絕對需要留意嘅。因為喺呢啲平台上邊咧，佢哋亦都有佢哋嘅貨物嘅供應商。我哋係睇到咧，其實有唔少嘅網站咧，會叫翻個消費者，如果係你要退貨嗰陣時咧，你直接同你嗰個供應商去處理。咁、那個平台咧就唔會負責任或者唔會處理嘅。咁但係從一個消費者嗰個購物嗰個角度嚟睇，如果我同一時間去退幾件貨，你要我逐個去做嘅話咧，其實都係構成好多嘅不便嘅。咁同埋如果你喺個條款上面喺你嗰個網頁，即係落訂嗰、那個即係購買嗰個嘅網頁嗰度，如果唔寫清楚嘅話咧，消費者係好容易咧就唔知道原來有一個咁複雜嘅條款咧係存在咗嘅。咁我覺得咧喺嗰個合約嗰方面咧，絕對有改善嘅空間啦。咁仲有咧就係、是、我想提一提翻咧，就係、是、嗰個落訂，即係去落單嗰個問題。系啦，咁落单嗰度咧，其实咧有好多时咧，因为可能佢哋冇货或者冇任何理由咧，就会取消你嗰个订单、嗯。其实亦都会影响咗消费者咧， okay. 其实嗰个购买嗰个嘅情况咯。Okay. 好多谢晒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嘅，我哋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咁西行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咧，仍然实施紧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正常嘅，咁不过去尖沙咀方向咧，龙尾就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就接近浸会桥面，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上狮隧都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彩虹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彩虹间平。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德士街11元新上市，汇丰59.5元无起跌。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奥迪马汽车、中国环保能源、德斯控股、新矿资源同华联国际。五大跌幅股份：中国疏浚环保、Persta 股份编号3395，即系海天天线、永耀集团同晋东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08.18，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6，加元1.323。新西兰元0.628，人民币7.083，英镑兑美元1.266，欧元兑美元1.102，港金报13,980元，比上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7.34美元，卖出1,497.69美元，港汇指数106.5，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仲是间封紧。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断断续续，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德朗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房。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车多，龙尾排到红棉路。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那段，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和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都是有龙尾的，龙尾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那里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就封闭了，龙尾排到去书院道。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

係去表達到民意嘅。咁亦都即係大家有好多紛爭，咁既然有紛爭，咁何不用一個即係選舉嘅平台去解決呢？咁我覺得而家呢就11月嘅呢個選舉又正好呢通過呢個選舉去體現緊究竟即係香港社會同埋市民究竟對於而家社會當前嘅一啲唔同嘅爭議嘅問題嘅睇法嘅。 咁但係呢修例風波所引發嘅示威運動呢發展到而家呢，咁不幸地一啲嘅示威者呢都有曾經試過去破壞一啲議員嘅办事处啦，以至到咧系近期都有唔同阵营嘅参选人咧都试过受到袭击啦等等。咁究竟呢个事件啊，会对个选举有啲咩嘅影响咧？嗱，今朝早咧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亦都喺行政会议之前咧就系会见传媒啦。咁其实咧，大家都可能会期望佢。啊，會唔會先講施政報告聽日宣讀安排先呢？咁但係唔係，佢先講咧就係過去週末嘅一啲暴力嘅情況啦，兼且講到話咧係去到咧區議會選舉咧就係相關嘅關注上面。不如我哋都重温一次咧，今朝咧究竟林鄭月娥對於區議會選舉有啲乜嘢嘅講法先啊？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啊。如果大家對於依家嘅社會狀況同區議會選舉有啲乜嘢嘅影響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咧一齊傾。听听林郑月娥今朝的讲法。 蒙面的暴徒亦都到处肆意地破坏选定了的目标，他们明显的目标是包括属于建制派的议员办事处和服务点。据我知识，单单以民建联和工联会这两个政党就有超过150个办事处是受到破坏。此外，经民联、新民党甚至乡议局以及個別建制派議員的辦事處呢，差不多都無一幸免。這些破壞嚴重影響了議員的工作和他們為地區居民提供的服務，亦都為接下來這一場的區議會選舉呢是蒙上了陰影。這一種針對某一個政治立場的議員的襲擊，恐怕不是隨機發泄或者是所謂的報復，選舉是在即，相信可能是有一些政治目的的。 其实可不可以说，即是现在其实建制派都会给政府很大的压力，是希望即是就着现在那个情况，他们认为选举会出现不公平的情况，就希望延迟或者取消这个选举呢？ 如果大家有机会听过或者看过建制派议员的办事处受到的破坏，或者有听过他们说现在落街站他們受到的衝擊和滋擾，有聽過他們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脅，有些甚至告訴我們聽他暫時都不回到家。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剛才說建制派擔心，這個我們可以理解，但是不是等於有擔心我們就不做這個選舉，我們仍然是很努力去做這個選舉。所有關心香港的人，包括所有的參選人，都希望他們共同努力去創造一個平和安靜的環境去進行這個區議會的選舉。四年一度的區議會選舉是香港的重要政治體制發展的一環，所以特區政府是會依法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去舉行一個公平、公開、誠實的區議會選舉。 刚才听到的就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早在行政会议之前会见记者的时候，就是提到话一些建制派议员的办事处服务点都是遭受到破坏的情况之下，他对于区议会选举的一些看法的。大家怎样看呢？听紧节目的朋友，大家又觉得近期的一些情况会不会话影响到区议会选举能不能够顺利进行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1一起倾下。嗱，邱子勤啊，头先听到林郑月娥讲啦，咁就话咧，单系咧吓，佢自己主动提啊，单系咧讲民建联同埋工联会两个政党咧，超过150个办事处受到破坏。咁而另外咧，我哋都有尝试向一啲唔同嘅建制政党去到查询佢哋嘅办事处有冇被破坏。咁啊，新民党回复我哋咧，就有7间嘅区议员办事处咧就遭受到破坏。咁而咧，经民联咧就系今日亦都有一个新闻稿，就话6月以嚟咧，超过10个议员和地区的办事处遭到不同程度的恶意破坏。 好啦，咁呢个咧嘅破坏嘅情况咧，咁都见到从传媒报道睇啦，有啲嘅办事处咧系被一啲嘅玻璃门咧同埋墙啊、器具设施啊受到损毁啦。咁另外有啲嘅办事处咧就更加被一啲嘅人士咧就系投掷燃烧弹啊，甚至系纵火咧去到破坏嘅。邱志勤啊，头先咧林郑月娥就形容咧。就為咧呢個區議會選舉係蒙上咗陰影，並且認為咧係選舉在即咧有一啲嘅政治目的啊，你點樣分析啊？ 嗰、那個即係襲擊啊嗰啲問題啦，第一就我似乎就唔係淨係建制派嘅一啲議員或者候選人有即係情況啦，我哋亦都見到一啲嘅非建制派嘅一啲候選人，其實都有一唔同嘅情況咧，都被襲擊嘅。咁似乎即係林鄭月娥佢嗰個講法咧，就似乎都唔係好全面啦。咁另一方面就係當然我哋即係唔同派別嘅人士都喺而家個當前咁激烈或者咁矛盾嘅社會局勢底下，咁當然我都明白，即係特別係佢哋作為議員或者有政黨背景，當然喺而家嘅情況有比較鮮明嘅立場，咁當然就會俾唔同嘅人士可能即係有針對。當然呢個未必係一個即係合理嘅做法啦。咁但係林鄭月娥咧，似乎就將呢一啲咁樣嘅事件咧，將佢係同呢個嚟緊嘅區議會選舉扣連咗一個關係。即其實本身因為佢係建制派或者係民主派嘅一個政黨人士，其實佢哋喺而家嘅情況其實就會被針對。但係究竟係咪因為佢哋希望影即係施襲嘅人係影響緊，希望影響緊嚟緊嗰個選舉呢？即似乎。即係而家我哋睇到嘅情況比較多，係因為而家可能即係就住呢個嘅反送中整個運動即係本身個議題上面，即係因為佢喺呢件事嗰個立場而被即係針對。咁但係未即係希望恐嚇或者影響緊區議會嗰、那個即係呢啲候選人，影響咗嗰個選舉嗰個公平公正性咧。咁其實似乎冇好明顯嘅關係嘅，即係直接嘅關係啦。咁但係林鄭月娥今日嗰個講法咧，似乎就將呢兩樣嘢扣連起上嚟。咁我覺得就嗰個理解上面咧，就即係似乎佢係想揾呢一啲嘅即係襲擊嘅事件咧。作為一個藉口咧，去考慮會唔會即係可能延期甚至取消咗個區議會選舉。 不過咁即係事實上咧，都睇翻市面上咧，的確係建制派嘅議員啦，或者參選人佢哋嘅辦事處所受到破壞嘅數字啊，係比較多啲嘅。即係暫時我哋都未見到有好多即係非建制派嘅議員或者係政治人物嘅辦事處咧，即係遭到破壞。咁呢個咧嗰、那個嘅分即係個數字嘅分別咧，首先我哋都係見到。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一些當譬如建制派的候選人或者政治人物的辦事處是比較多遭受到破壞的時候，會不會真的造成一個效果，就是林鄭月娥所說的，就是做到很多的衝擊滋擾，他們覺得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甚至呢他就引述說有些建制派的人士覺得暫時不敢回家，就是客觀上是不是真的做到一個所謂一個叫做恐懼的效果給到一些人士呢？ 剛才你說當然數字上似乎是建制派的議員那個辦事處可能受到襲擊的情況比較多啦。咁當然你見到咧，就係因為本身區議會咧，即係建制派而家嚟講啦，建制派係喺議席上主導嘅，咁所以當然你見到嗰個受襲嘅情況，當然個比例上會比較多啦。但係留意翻另一樣咧，就係如果講係嗰個人身安全被即係人身上被襲擊咧，似乎其實係一啲非建制派嘅一啲候選人為主嘅，即係建制派嗰方面咧，其實主要嗰個形式咧係即係可能針對辦事處方面啲死物為主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啲非建制派或者泛民嘅候選人呢，嗰、那個情況就比較係直情係人身上被襲擊嘅。咁嗰個其實個情況甚至其實即係如果大家覺得人命安全係重要啲，定係嗰個辦事處死物重要啲，咁大家又可以自己評估一下。咁但係我覺得當然呢個未必係理想，但係我覺得林鄭月娥今朝嗰個講法未必係好即係中肯嘅。 的確咧，就係之前都根據報道啦，咁係最少都有兩名嘅非建制派嘅參選人咧係受到襲擊嘅。不過咧，就我都見到坊間有啲評論就係話，好似即係林鄭月娥就冇去到談論到即係一啲嘅非建制派人士參選人啊受到襲擊嘅情況啦。不過就睇一翻而家即係嗰個情況咧，就係有啲分析就話會唔會 真係咧係見到建制派嘅辦事處嘅受破壞嘅程度比較多啲啦。會唔會話呢啲嘅建制派人士會向政府施加壓力，希望咧就係區議會選舉可以咧就因此而壓後咧？有冇啲咁嘅情況？ 我估佢哋嗰個盤算就未必係壓後噶啦。即係如果你講考慮到嗰、那個即係驚敗選嗰，即係而家似乎一個社會氣氛底下咧，即係呢對呢個建制派都好不利喺呢個嚟緊嘅一個區議會選舉。咁當然，如果係我估就唔係講緊即係重即係責啊重選。就似乎可能是用直情干脆取消了区议会的选举，或者用另一些形式去委任。但是 我理解那个情况，如果你说纯粹是一个办事处受袭击，咁我當然係肯定唔嚟，係大家唔想見到嘅。咁但係問題係未，我估好重要的地方就係、是、究竟個選舉嗰個進行係咪應該如期進行呢？其實佢林鄭月娥提到幾點嘅，即係所謂公平公正，即係嗰個係未令到啲選民係唔能夠有效一個安全嘅情況進入票站去投票。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另一方面，佢亦都提過建制派嘅人士啦，咁佢話啊，佢哋嘅街站即係唔敢擺街站或者街站可能被人滋擾的情況，我覺得如果政府而家喺一個即係啱啱而家都係提名期，咁你之後可能喺個競選嘅成個工程裏面，咁究竟譬如話其實都仲有啲時間嘅，咁譬如警方係未，如果你話佢哋嘅辦事處被襲擊或者佢哋街站被人哋滋擾咩嘅情況，咁係咪警方可以派人保護嗰啲建制派人士呢？即係其實似乎即係有一個空間喺度，其實唔係話一下子就啊，即係唔要選舉。我估係實政府你講緊成即係政府成日強調保安，咁何不即係應該動用即係警方嘅人力去保護呢啲候選人呢？ 不過你講到即係去用警方咧去到保護某一啲陣營嘅參選人，會唔會有令人覺得？是一些政府的公权力偏颇的做法，这个小心 问题。这个两样刚才我提过了，不是讲紧建制派，你现在是泛民的候选人，他们都如果他们向警方报告了他们人身安全受威胁，其实警方有责任保护所有的，即现在是为了保持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你是需要保护一些候选人，甚至当然如果你在票站当日你都要有一个适当的保安安排。 现在就是林鄭月娥今朝都聽到啦，咁佢就係話咧，特區政府而家嘅立場就係盡依法嚇，盡佢哋最大嘅努力咧去舉行咧區議會選舉嘅。不過咧，之前當然都有好多其他嘅一啲疑問啦，咁就係話會唔會話真係有機會去到押後個選舉咧？咁之前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都喺接受過訪問嘅時候咧都講到話，其實咧就係預留咗咧12月1日咧作為區議會選舉嘅後備投票日嘅，咁如果咧真系根據法例啦，咁如果要再押後，去到咧出年嘅1月1日都冇辦法選舉嘅時候咧，咁咧就要出現一個咩情況咧？就係話係需要咧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咧，將選舉進一步押後啦。但係咧而家嘅情況，大家覺得會唔會話真係咧去到呢個地步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咁我哋電話旁邊咧就有聽眾咧，李先生喺度啦。李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系陈 啊。其实咧，即系睇到咧，林郑月娥即系完全显露咗佢最邪恶地方咧，就系佢特登咧就系讲一啲又唔讲一啲啊，即系唔将啲以偏概全，净系讲即系嗰啲建制保皇党嗰啲办事处俾人袭击啊。不过其实睇翻，其实泛民嗰啲候选人一样有咁俾人破坏嘅，好似都唔知有呢个谭海邦啊，有边个一定有嘅，同埋咧最而家。最大威脅 嗱，我諗我哋唔好講代個別候選人啦嚇，你繼續講。 即係啲候選人咧，泛民啲候選人咧，就俾人身體襲擊。喂，佢呢一年佢唔講喎，你都嚴重啲啦，即係有幾個人啦，即係或者選舉人講啦，但係嗰啲建保皇黨嗰啲就冇咁啊情形。咁所以咧，其實根本最主要係咪你啲學者啊，或者法律學者亦都提到。是有選舉情境呢樣嘢噶嘛？如果唔話公平咧，你可以法庭嗰度啊去申請選舉情境噶嘛？唔係話你政府自己你根本就係偏即係執法不公啊，成日偏向保護啲保皇黨啊！咁你呢樣即係司馬昭之心，即係路人皆見咯。佢其實最佢想嘅就係取消個區議會選舉咯。八后两个礼拜，佢哋自己都喺个心慌意乱，就话惊都有人会输咯。 但你同唔同意而家即系都？ 但你同唔同意，即係而家都有好多建制派議員嘅辦事處都受到破壞嘅時候，會造成一個威嚇嘅 修例，就唔係同選舉有關噶嘛？ 嗯嗯， 同埋即係亦都好擔心就話，喂會唔會其實嗰啲係嗰啲保皇黨佢自編自導自演啊？ 啊，咁呢個係呢個指控都 即 係 你有 證據， 即係一早已經講呢樣嘢嘅喎。 OK， 好。好啊，多谢李先生的电话先，我哋听多位听众啦，有庄女士， 喂， 系你好，请讲， 系你好啊，我想讲两点啊，第一点咧，我就觉得阿林郑咧，佢处事不公，因为咧佢次次出嚟咧就指责示威者、抗争者点点点，佢有冇谂到抗争组行到今日系边个嘅错，边个引起噶？佢从嚟都唔会反省，尤其系建制派， 嗯， 你。今日造成咁大个灾难，你都唔会话，诶、哎，大家坐喺度吓倾下偈咁样点？佢根本就系见到亲人受伤或者系对方受伤，佢就大做文章或点点点。你有冇见到831、721？啊，有啲嗰啲医护人员讲咗，俾佢打到甩头甩骨，系咪？打到头皮后嗰、那个后裂即系血流，又做手术，咁多伤者，林郑有冇讲到一声啊？大家都系生命嚟噶嘛？你系边方噶嘛？啲根本系冇处事不公噶嘛 ？OK， 好多谢阿庄女士嘅电话先吓。咁刚才咧都有听众提及到一啲嘅参选人嘅名字啦。咁啊提及到谭海邦咧，佢而家系参选紧荃湾区嘅马湾选区嘅。咁暂时只有佢一个人咧就系报咗名嘅。咁啊邱子勤啊，咁头先都听众咧都系提及到咧，关于而家呢个嘅社会嘅形势气氛造成咁样咧，可能。是不是真的关选举事呢，还是是不是真的之前一些修例风波而引起呢？而这个究竟是不是就是林郑月娥口中说即有一些政治目的的情况呢？ 我剛才都即係提過啦，即係本身即係唔同嘅派別，咁特別係最近，即係我估唔係淨止講緊啲議員辦事處啦，其實都講緊可能一啲嘅店鋪，可能中資嘅一啲企業都受到唔同程度嘅襲擊啊。咁呢啲咁中資企業或者港鐵嘅車站呢啲，好明顯同選舉冇關嘅。咁似乎就係因為好明顯係因為最近就住一個即係反修例運動底下呢啲嘅機構或者人士。可能建制派人士佢嘅立场。所以而引起一啲咁樣嘅行為啦，或者嘅攻擊。咁你係咪即係因為佢哋參選？我睇即係唔係好明顯有呢一個嘅關係。咁當然我唔可以排即係否定一個影響，即係會影響咗佢哋嘅競選嘅工程。咁呢個譬如佢辦事處受到攻擊，咁當然亦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嘅。 嗯，好，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嘅。聽一節新聞，翻嚟繼續。 因此，民主自決主張嘅立場同佢喺提名表格內所作出關於擁護基本法同支持香港特區嘅聲明並冇抵觸。黃之鋒話：佢現時擔任香港眾志秘書長，但由負責為民主派協調事宜嘅民主動力所推薦，並非以香港眾志代表嘅身份參加今次區議會嘅選舉。佢促請選舉主任盡快就佢嘅答覆同提名表格決定是否有效。海怡西選區另一個參選人是新民黨的陳家培。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預測今晚和明天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氣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今個星期餘下時間持續天晴乾燥，日夜温差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近月界限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就去到拔街，就是弥敦道方向长沙环近月界限街就有交通意外，现在去长沙环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拔街。太子道东方向观塘近月渔港湾对开亦都是有意外的，龙尾就排到书院道，就是太子道东方向观塘渔港湾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书院道。 隧道方面，咸同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排到管道中间。而家香港仔隧道咧已经取消咗间封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挤塞，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翻沙田亦都系塞啊，龙尾就去到 Mega Box， 而将军澳隧道啦翻将军澳亦都系塞，车龙好长啊，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一段都是慢车的，而皇后大道东去礼顿山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宝云径。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慢车，龙尾彩云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公鑫路。咁就系元朗公路啦，方向上水近住博爱医院对开咧挤塞，龙尾去到公鑫路。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先生， 请问你要唔要特别服务啫？ 吓，搞啲咁嘢？ 如果佢两个唔啱嘅，男嘅要唔要？ 我哋都提供特别服务嘅。 哇，唔使啦，唔使啦，诶，我唔啱噶。 吓，冇理由噶噃。 男女老少都中意我哋噶。 咁你哋讲紧咩服务啫？ 做电台节目梗系服务大家噶啦，开心日报啊嘛。 你以为我哋讲咩啊？ 电台节目有好多种， 不过唔系个个节目都咁盏鬼过瘾。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冲突的根源往往因为每一方都习惯了认为自己啱，大家就用我对你错的判断，形成越来越大的对抗。 香港家庭福利会高级调解服务主任黄陈子英， 一个有效的方法经常也都在家事调解那里运用的，就是双方去跳出这个框架 paradigm shift， 脱离我对你错的思维，寻找大家不同的立场背后共同的深层需要，包括尊重、爱、自我价值得到确定。其实每个人都很想自己所重视的亲友明白到自己的好意、善良的出发点。例如作为家长，如果个仔唔听自己讲，走上街千祈唔好指责佢不孝，反而应该尝试去明白佢呢个行为背后可能有良好嘅动机，甚或呢去尝试谅解佢喺呢个处境会唔会有好大张力呢。另一方面，作为仔女都可以试下理解父母对自己嘅阻拦，其实系出于佢哋嘅担忧、爱同埋佢哋独特嘅人生经历。而在面对政见不同的亲友，甚或自己的另一半，如果大家只是想改变对方的看法，而带着情绪去讲一些伤害对方的说话，就要醒觉到这样是会很影响大家的关系。这个时候大家都值得去反思一下，究竟关系重要一点，还是要改变对方跟自己的意见一致重要一点呢？ Mindfulness 安静默想都可以帮助人接触到自己心灵深处的渴求，就是内心的和谐和别人世界的和谐。当大家情绪比较低沉的时候，也都可以试一下暂时不谈政治，一起去做一些心旷神怡的事，譬如说一起去郊游啊，做运动啊。这样最近我都有朋友因为社会的事件变得很抑郁，但是他呢透过画禅绕画都能够舒缓到自己，也都不时和我们朋友分享他的作品，因而他的精神健康得到提升。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 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傾傾咧區議會選舉咧相關嘅話題嘅。邱子勤啊，頭先都講到啦，區議會選舉咧，而家就係喺個提名期嘅階段嘅，即將會喺星期四啊，10月17日咧就會截止提名噶啦。咁而咧，大家就開始關注啦，一啲嘅參選人會唔會話咧佢哋嘅參選嘅資格咧會受到咧就係選舉主任嘅取消，即係俗稱嘅 DQ 咧？因為見到咧就係近期咧都有一啲嘅參選人咧咁就。去陸續咧喺網上面係到公布咧，話佢哋自己收到咧選舉主任嘅一啲查詢啊，咁當中都包括涉及咧係佢哋一啲嘅網上面嘅言論啦，以至到佢哋一啲嘅政治組織背後嘅一啲嘅政治理念啦，究竟係咪屬於咧係擁護基本法咧，或者係效忠特區政府嘅問題噶？咁所以咧就引起一啲嘅大家嘅討論啦，即究竟今次嘅區議會選舉。又會唔會出現咧，即係多名嘅參選人咧，就係被所謂 DQ 取消資格嘅事件咧？不如我都略為講一講咧，究竟暫時傳媒嘅報道咧有啲乜嘢嘅例子啦？咁啊，邱子勤都或者都等你聽一聽先，因為同埋咧，因為咧呢個選舉指引嘅問題咧，當我哋涉及到某一啲嘅選區嘅時候。都要咧就講翻一啲嘅同區參選人嘅名字啦。嗱，咁首先咧，我哋見到咧最少咧係根據傳媒報道咧，有五個嘅參選人咧都係收到咧係選舉主任嘅一啲嘅查詢嘅。咁呢個咧未必係最準確或者最廣泛，因為咧可能某啲嘅參選人佢自己收到咧就未必係公開咁解。咁嗱，但係咧就見到一個情況就係應該最少有三個嘅參選人。佢哋收到選舉主任嘅查詢咧，都係關乎咧到佢哋社交平台上面咧有關於一啲口號咧嘅意思嘅。咁包括咧就係元朗區嘅宏日選區啊嘅參選人咧毛啟航啦，以至到咧係沙田區嘅沙角選區陳少陽啦，元朗區元龍選區嘅張秀賢咧，都分別咧收到嚟自選舉主任嘅一啲查詢。就關乎到佢哋咧喺面書啊、Facebook 上面咧一啲嘅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口號，究竟係乜嘢意思呢？就係、是、收到呢個相關嘅查詢嘅。咁有啲嘅參選人咧就喺網上面就討論，就講到話，其實佢哋一啲嘅一啲嘅貼文啊，根本咧就唔係佢哋自己去寫嘅，而係咧可能係轉載一啲網上面嘅圖片啦、啊，又或者係咧佢自己喺街上面見到一啲嘅口號。影低咗落嚟，咁就擺上網，咁而佢嘅貼文咧，就未必咧，佢自己嘅文字咧，就未必有提到咧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個嘅口號嘅，咁而咧係喺圖入邊咧。就涉及到呢句嘅口號，咁而收到咧就選舉主任嘅一啲嘅查詢嘅，咁當然都頭先提及一啲嘅參選人名字啦，所以都要提及咧其他同區參選人嘅名字。咁頭先提到咧元朗區嘅宏日選區有毛啟航啦，但同時亦都有咧係曹建科啦，同埋咧工聯會嘅姚國威咧參選呢個宏日選區嘅。至於沙田嘅沙角選區咧，頭先提及咗陳少陽啦，但同時咧其實都有公民力量新民党的夏剑坤咧参选呢个沙角选区嘅，而头先提到咧系元朗区嘅元龙选区有张秀贤啦，同时咧亦都有经民联嘅黄威信咧系参选嘅。咁不如都同邱志勤倾下先啦。嗱，而家选举主任去到就住一啲参选人嘅网上言论，去到咧系询问佢哋嘅意思，你觉得会造成一个乜嘢嘅效果咧？或者系你自己又点睇咧？ 都係一個白色恐怖嘅延伸啦，即係過去我哋見到即係一啲嘅企業有因為啲員工咧喺社交平台有啲言論或者一啲嘅唔同嘅轉載，因為咁樣而 即係猜度一啲員工嘅政治立場，咁而咧就解雇佢哋。咁而家咧就再進一步啦，去到呢啲嘅選舉嘅時候，啲選舉主任就利用佢嗰個嘅即係佢聲稱擁有嘅一啲嘅權力啦，就係、是、審核呢啲候選人嘅資格嘅權力啦，就係、是、去針對佢哋嘅社交平台。咁當然呢一個係可以無限引申嘅，咁特別係即係而家。似乎我哋頭先你都提過一啲嘅一個例子，就係佢唔係講緊自己好明顯，佢講緊我對於一啲唔同問題嘅政治立場，或者對於佢可能針對喺選舉主任，佢聲稱就係針對擁護基本法嗰、那個擁護一國兩制嗰個問題上面。咁而家似乎譬如話啊，只係一啲轉載一啲相片，係可能喺街上面嘅一啲嘅展示嘅口號啊，即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口號。咁我就從而佢就猜度呢啲嘢。候選人嘅政治立場，咁我估如果咁樣，你連一啲轉載啲相片，你都會理解為可能代表啲選候選人嘅政治立場，會唔會係代表佢哋唔擁護基本法或者一國兩制？咁啊，嗰似乎即係已經去到一啲無限引申嘅地方啦。因為你本身呢個口號其實係嗰、那個即係啲字面嘅理解，其實係非常之闊嘅一個可以好闊嘅一個意思，即係甚至即係你建制派都可以用嘅啊，即係。 咁不過咧，即係今次都見到呢啲嘅參選人咧，佢自己喺分享呢啲嘅貼呢啲嘅相片啊，有口號嘅相片嘅同時，亦都可能有加自己少少評論嘅。究竟咁樣嘅做法引嚟選舉主任嘅查詢又，又大家又點睇咧？嗱，其實咧今次嘅區議會選舉咧都加入咗一個確認書嘅簽署啦，咁就係要啲參選人咧就簽署確認書，咁就話自己咧係擁護基本法咧同埋效忠特區政府噶。咁而我哋都有就住今次嘅事件咧，就向選舉事務處去到查詢，咁佢哋嘅回覆就係話咧，其實根據區議會條例咧，選舉主任咧係收到呢個提名表格之後咧，就喺切實可行嘅範圍之內咧，就會咧係盡快按照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咧，就係決定有關嘅人士咧係咪獲得有效嘅提名成為候選人，咁所以咧都確認到選舉主任呢個嘅權力嘅。大家點睇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啦。不過關於呢個可能涉及一啲法例嘅問題呢，不如都請我嚟一位法律界人士一齊去傾下啦。電話旁邊有法律界嘅選委，亦都係大律師呢黃宇日喺度。黃宇日， 你好， 你好。不如都請你去到同我哋去講下啦。呢個選舉主任嘅查詢嘅權力係去到邊度呢？譬如話包唔包括埋今次即係一啲嘅查詢，就係根據一啲嘅參選人嘅網上嘅言論去到查詢佢嘅政治立場咧。 其實就住呢個議題咧，喺立法會選舉嗰度，香港嘅高等法院已經有幾個案例係講明咗嗰個選舉主任佢嗰個權力㗎啦。咁就住嗰個立法會嗰個選舉而言咧，咁其實佢要喺嗰個嘅提名表格裏面有一個嘅聲明啦。咁嗰個聲明其實係同區議會選舉嗰個其實一樣嘅，分別就係要聲明佢係擁護基本法啦，同埋效忠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咁就住立法會選舉嗰度咧，咁香港高等法院已經頒布咗一個判詞啦，有幾個判詞啦，就係講到明話呢一個示明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埋擁護基本法呢一個係一個實質性條件嚟嘅。咁而喺嗰個條例底下咧，一個選舉主任亦都係有權去向嗰、那個參選人咧係去進行一個詢問啦，或者係一個查詢啦，咁睇下佢有啲乜嘢嘅回應嘅。即係如果嗰個選舉主任係質疑嗰個參選人，雖然佢有嗰個聲明，但係佢係咪真係真誠地擁護基本法，同埋係真誠地示明係效忠呢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咧？或者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咧，咁如果佢係有呢方面嘅質疑嘅時候，而家高等法院原訟庭嗰啲案例咧係講明選舉主任有咁嘅權力嘅，咁但係可能要留意翻一點就係嗰啲高等法院嘅判詞咧係喺呢個立法會選舉嗰個背景底下去判嘅，咁而佢其中考慮到一點咧就係有一個基本法第104条嗰个人大嘅释法嘅，咁至于基本法第104条人大嗰个释法咧，佢系咪照样适用于喺诠释呢个区议会嗰个条例嘅时候咧？咁呢个可能系将来会喺法庭度需要解决嘅一个问题嚟咯。 咁都問翻啦，其實今次選舉主任就係根據一啲參選人網上面嘅貼文咧，去到查詢嘅。咁以你所知，其實呢啲嘅貼文咧，佢能唔能夠完全地代表到參選人嘅立場咧？咁而另外嘅問題就係，有啲參選人話佢唔係自己文字寫呢個口號噃，咁而咧係一轉述一啲嘅圖片，咁而圖片裡面有口號啫。咁你就覺得能唔能夠構成去到選舉主任去到判斷佢嘅政治立場咧？ 首先我諗因為可能呢啲案件呢都有機會進入司法程序嘅，咁我唔方便去評論任何個別嘅個案啦。咁但係就住即係報道嚟睇啦，就係、選舉主任似乎比較關注其中一句嘅政治口號，就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啦。咁我估計選舉主任嗰個所謂嘅關注點都係革命個字啦，因為呢一個字如果從佢嘅字源嚟睇咧，係有一個推翻政權嘅意味嘅。咁但係喺現代中文嚟講，其實革命係有好多已經唔同推翻政權係冇關嘅意思嘅。譬如佢係一個革新嘅意思啊，一個時代更替啊。譬如喺翻而家香港嗰個時代背景，可能譬如就係話係年青人去帶動一啲政制嘅改革啊。咁呢啲都可以係革命嗰個意思包含到嘅，就唔一定係同嗰個所謂政權係有關嘅。咁至於你話轉載他人講嘅嘢咧，其實呢個亦都係另一個核心嘅爭議點，就係、可能有啲參選人佢本身係唔支持所謂嘅港獨啦，或者唔支持所謂嘅香港人自決呢啲咁嘅政治主張啦。咁但係佢係咪有權去轉述他人有呢啲咁嘅政治主張咧，或者甚至乎佢捍衞他人有主張呢啲政治論述嘅權利咧？咁呢啲喺現時法庭嗰啲判詞都未有一個清晰嘅判決嘅。咁至於你話選舉主任佢會唔會因為佢轉即係一啲參選人轉述他人嘅主張，或者甚至乎擁護他人有宣揚呢啲主張嘅權利，就去所謂嘅裁定佢嗰個嘅提名係無效咧，咁呢個可能就係比較即係易言入罪咯。咁因為喺法庭嘅判詞裏面都有提到，就係呢一個係關乎到基本法第26条所保障嘅一個選舉權利嚟嘅。咁甚至乎引申到就係基本法第27条所保障嘅嗰個嘅言論嘅自由咧，都係一部分嚟嘅。咁你話我本人唔主張港獨，但係我支持他人有權利去講港獨，咁呢個會唔會係令到我自己都係唔真誠咁擁護基本法，或者唔真誠咁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呢？咁我自己就覺得呢個會有少少過分咗咯。 其實呢就住一個口號呢，究竟係咪會構成即係叫做違反嗰個嘅確認書，即係當中有關於擁護基本法嘅一個要求咧，咁其實係會選舉主任可以透過乜嘢嘅資料去到判斷咧？因為譬如之前啦，港澳辦啦，都喺記者會裏面講過話呢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個口號咧，係衝住一國兩制而嚟嘅。咁如果照咧呢個字面咁去睇咧，咁好似就會違反咗咧，就係擁護基本法呢個嘅要求啦，咁但係選舉主任會唔會即係考慮埋，譬如港澳辦或者其他嘅一啲資料，去到判斷呢個口號係咪叫做違反個相關要求咧？ 我諗港澳辦嗰個講法就係一個即係政治上嘅論述嚟嘅，咁我即係作為一個大律師，咁我睇翻嗰個法律咧，其實法律上我認為就係要睇翻嗰個首先一定要睇翻嗰個參選人佢本身到底佢喺轉載呢一個嘅口號嘅時候，佢係咪自己認同啦？就算係嘅話，佢客觀上佢想表達嗰個意思係咩？即係有時可能佢純粹係轉載有啲人係有咁嘅諗法，咁但係佢嗰個轉載嘅本人佢未必係有同一個諗法嘅。就算是那句口號可以好像港澳辦那樣解讀的時候，轉載那位參選人他未必是有這樣解讀的嘛，所以這個就要真的要看回所有的 客观的证据，因为在先前高等法院的判词里面都有提到，其实如果那个参选人是已经在那个提名表格里面有一项声明，声明他是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那选举主任当他作出一个相反的决定，就是说我纵使你有这个声明都好，我都认为你是并非真诚拥护基本法和并非真诚地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这个时候选举主任就需要有一些具说服力和清楚的一些的证据，是去显示到客观上和明显地这个的参选人是根本没有这个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意图。 OK， 嗱，黄宇日嗱，同你倾完咧呢个关于一啲参选人嘅网上言论嘅问题啦，咁另一个大家关注嘅咧，就是一啲参选人咧，佢之前或者现任嘅一啲政治组织嘅背景咧嘅问题啦，因为咧就见到咧，传媒报道啦，最少有两名嘅参选人咧，包括就系竞选南区区议会海怡西选区嘅黄之锋啦，以及系元朗区天衡选区嘅黄伯宇咧，都收到选举主任嘅查询咧，就系指佢哋咧系所属啊或者之前所属嘅一啲嘅政治组织咧嘅一啲政治立场，咁又问佢咧系咪根据呢啲嘅组织嘅政治立场，你认唔认为咧即系而家会一啲嘅拥护基本法嘅要求咧系相符合咧？咁啊呢个情况发生，咁咧黄之锋咧其实都有去到回应翻嘅，咁佢就话自己咧虽然咧就仍然系咧香港眾志的秘書長，不過就話咧，今次的參選就並不是用咧眾志的旗號去到參選嘅，咁而係咧就係民主派協調出嚟咧就去參選。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元朗的黃伯宇咧，亦都講到話佢已經不再屬於咧佢選舉主任所查詢的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的成員，已經不再是呢個嘅成員啦。咁会唔会就此就可以释疑啊？就系话自己嘅政治立场已经同相关嘅政治组织无关咧？不过喺阿黄宇日答之前咧，都要讲翻呢两个选区嘅参选人。黄之锋所参选嘅海怡西咧，就仲有新民党嘅陈家沛参选啦。而黄伯宇参选嘅元朗天衡咧，就仲有工联会嘅陆仲雄参选嘅。请黄宇日答啦。 系咁，我谂佢即係要睇翻就係究竟即係如果呢個選舉主任佢去質疑嗰兩位參選，你剛才提到嗰兩位參選人嘅講法嘅時候，咁佢就要一啲具說服力同埋係一啲清楚嘅證據先可以去質疑一個候選人嘅講法咯。同埋即係如果佢有一個講法係話佢同嗰個即是他参选并不是代表他本身那个政治组织了。那这个时候我估计就是选举主任可能会再问返他自己本人那个政治立场是什么。因为其实最关键的那样东西都是那个选举主任是不是信纳这个参选人本身他是不是真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以去到那个核心议题，其实讲到尾都是你是不是支持港独，或者你支持那个政治的主张是不是宣扬港独呢？所以要看回那个参选人本身，即可能他本身他那个的跟他有政治联系的组织有一套的纲领的，的确有些时候是那个參選人本身其實他那個政治理念可能跟他自己本身的政治組織不一定是那麼吻合的，所以這個就要看回那個實際情況和那個個別的個案。就是要強調多一點，就是選舉主任他當要去質疑一個參選人的講法的時候，他一定要有一個實質具說服力和一個明顯的證據，他才可以 去即推翻他那個提名表格上面的聲明的講法。 好，唔該曬黃宇日啊！黃宇日咧就係大律師，亦都係法律界嘅選委嚟噶。大家有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嗱，邱子勤啊，頭先阿黃宇日就解咗法律方面嘅啲機制同埋要證明嘅事啦。但你自己會唔會仍然都對於選舉主任嘅決定有啲咩擔心？ 當然選舉主任嗰個嘅決定咧，即係之前都有好大嘅爭議啦，就係未即係佢嗰個所謂即係似乎俾咗選舉主任一個非常大嘅權力，凌駕咗嗰、那個市民嗰個參選權。咁另一方面，頭先都提過嘅就係、究竟選舉主任整個制度係咪適用於區議會？因為基本法裡面咧定明，其實區議會咧嗰個角色係諮詢嘅機構嚟嘅，就同立法會好唔同。咁究竟之前嗰個做法係咪都適用於區議會本身？呢樣嘢都係好有爭議性嘅。 咁啊，剛才黃宇就話有得拗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说，施政报告将会推出为期三年的先导资助计划，为现有的私人住宅停车场提供资助，加装电动车充电设施，总金额20亿元，预计会有60000个车位受惠。黄锦星说，会尽快和各持份者沟通，订立细节，预计未来三年全港有1/4的车位设有电动车充电配套。香港电动车会创会会长林盛伟对先导计划表示欢迎，但质疑诱因不大。他期望政府可以尽量将申请的门槛降低，不一定要大厦所有业主同意才接受申请。香港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昨日向会员发信，说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警员明明是社会秩序的忠实守护者，但就被加上虚构捏造的罪名。林志伟说，警队已经克尽己任止暴制乱，维护法纪，警员被迫放弃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换来市民能够在家中安睡休息如常生活。这段时间警员想对遭遇的不公不义作出控诉，但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哑忍。他认为警员站在最前线和暴徒周旋，但政府并没有任何措施配合警队工作。他希望决策者早日认清突破当前局势的各种所需，以强而有力的措施配合止暴制乱工作，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上个月在将军澳对开海面发现一具15岁少女遗体，香港资专设计学院下午向传媒发放怀疑是少女生前行踪的闭路电视片段，其中一条片段被质疑未有清楚显示同少女在同一升降机的男子去向。学院傍晚再发放片段加长版本，闭路电视片段显示，相信是那个学生的少女进入升降机之后，一个着白衫的男人之后入内，少女在当日下午5:51:27独自离开升降机，而个男人依然留在升降机，大约20秒之后再在另一层离开。少女离开的楼层有几个栏杆摆放在升降机附近，男子离开的楼层就没有栏杆。欧盟星期四举行领导人峰会前夕，欧盟部长在卢森堡召开最后一次预备会议。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说，英国和欧盟越来越难在今个礼拜达成脱欧协议，但仍然有可能。他强调，达成协议需要双方努力，现在是时候将双方的良好意愿转变成法律文件。英国和欧盟过去几日一直就脱欧协议举行会谈。外电引述消息人士说，昨日的谈判持续到深夜，但未出现令人振奋的事。报道说，英国今日将会提出新方案，寻求打破僵局。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啲意外嘅消息，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啦，有交通意外，影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游泳池对开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嘅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啦，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不过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的交通呢依然都是相当之繁忙的，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一些。 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德朗村对开，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多车，主要就影响到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万茂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排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断断续续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塘尾道官立小学那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富昌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繁忙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现在丁九桥返屯门桥面还是比较多车一些。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如虎口，行人要尽量利用灯号过路线、行人隧道和行人天桥去横过马路，还要遵照交通灯号，时刻保持警觉。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行政长官会在星期三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 香港电台第一台会转播施政报告演辞内容以及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五至六特别节目施政报告速递， 重点政策全面分析， 还有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提供平台给各方评论。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18723111啊，邱子勤啊，我哋呢一节咧转讲一讲咧施政报告啦。嗱，预料咧明天咧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会去立法会嗰度咧宣读新一份，亦都系佢任内咧第三份嘅施政报告啦。咁而咧就系今朝早咧喺行政会议之前咧，林郑月娥亦都系见记者嘅时候咧就提到呢一啲施政报告嘅一啲今一份嘅一啲做法啊。咁啊，大家都关注到其实在这个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其实能不能够真的可以顺利读到施政报告呢，都是有些人的疑问来的，也都是有些人是担心到就是究竟听日宣读施政报告的情况会是怎样，之后呢就是一些的安排又会是怎样呢，大家都是关注。不如我们听一听林郑月娥今早的讲法先。 这个一年一度行政长官去到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既是履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互动的宪制功能，亦都是很尊重立法会多年来建立了的议事的规则，所以我是很有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是会进入去立法会完成发表我任内的第三份施政报告，亦都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议员的支持。施政报告是会比较聚焦的谈土地和房屋的问题，无论是财政司司长或者是各个局长已经是率先公布了一些支持中小企业援助市民共度时间的措施，而各位局长呢亦都是公布了在他们政策范畴里面的一系列本来是可以摆施政报告里面的新措施，所以希望明天能够同议会交代我们在土地房屋方面的看法。 除了施政報告之外，是有一個叫做附篇的新文件。因為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是一個五年任期裏面的中段，在很早以前我們就決定了用一個附篇的形式來到交代自2017年上任之後的工作進度，香港現在面對的各方面的挑戰，同埋我哋往後工作嘅新措施，咁所以係製作咗一個內容相當豐富嘅附篇。呢份嘅施政報告當然係喺非常困難嘅環境之下係編製嘅。事實上，大家睇到咧，我仍然係選用我喜愛嘅天藍色。我希望香港能夠好快雨過天青，我哋能夠重新出發。 天蓝色啊！林郑月娥就话呢个施政报告嘅封面咧就会用上天蓝色，话咧寓意咧就希望香港咧能够好快就雨过天青，可以重新出发。不过咧就系大家都关注啦，而家嘅政治情势之下，究竟第一林郑月娥咧能唔能够即系顺利入到去立法会度宣读咧？咁佢头先都听到声带咧就话都希望继续入到去立法会宣读啦。第二宣读嘅过程之中能唔能够顺利完成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大家會問嘅嘢，會唔會話出現一啲嘅議員嘅抗議嘅動作呢？咁而另外就係、是、啦、本身呢就係、是、聽晚呢就係、是、個時間都有啲個行政長官關於施政報告嘅電視論壇呢，咁但係早前就消息就講話係取消咗聽晚嘅電視論壇啦。邱子勤，你又點樣睇聽日施政報告嘅宣讀或者安排又會發生咩事呢？自己點睇呢？ 似乎即係當然林鄭即係去返議會嘅交代，好特別係即係之前我哋佢用咗呢個緊急法啦，即係其實繞過咗立法會嗰個權力嘅。咁呢一個我都好非常重要。咁而家立法會復會，咁我估即係嚟緊嗰屆立法會都要點樣能夠跟進同埋去令到政府咧就住而家種種嘅問題啦，去向翻議會向社會去問責交代。咁至於施政報告嗰個問題，咁當然你話會唔會入唔入到立法會咧？咁即係暫時去到呢一刻為止咧，我哋都似乎唔見到有一啲即係示威者話動員要去圍立法會啊。嗰啲情況暫時我哋就似乎未見到。咁入到立法會裏面啦，咁當然即係可能立法會今即係就住聽日個安排都會提升咗保安嘅級別啦。咁另一方面，即係當然我哋都會預期即係議員方面都會可能有一啲即係對林鄭月娥嘅作出一啲抗議啦，咪即係就住佢過四個月以來種種嘅即係劣行同埋即係向社會上佢一路都冇回應嗰個訴求啦。咁當然大家可以預期即係議員一定會向佢作出一個嘅抗議嘅，咁但係至於去到呢個抗議嘅程度咧，即係我相信，因為大家即係議員，當然亦都要即係回應翻，或者就住而家社會個激烈嘅對抗嘅情勢，咁我都相信佢哋嗰個對阿林鄭月娥嚟到議會咧嗰個抗爭嘅力度咧，我相信會比過去大嘅，咁但係未去到大到一個程度，會令到林鄭月娥唔能夠完成佢嘅施政報告嗰個宣讀咧。咁我呢點，我覺得即係如果林鄭月娥佢聲稱啦，今朝早嘅講法就話佢盡最大嘅努力，咁我估如果佢有呢个耐性咧，咁我相信佢应该可以完成佢呢个宪制责任嘅。咁我都希望都佢能够即系无论我哋认唔认同佢啦，咁但系我觉得都希望维持呢一个嘅即系议事嘅惯例啦，即系特别系行政长官需要向立法会交代呢个咁样嘅惯例。 嗱，其实听日咧就预料会宣读施政报告啦，咁同时亦都系立法会复会嘅日子啦。咁但系同时咧，立法会早前咧就系宣布话咧，听日开始咧。咁就會對於立法會嘅呢個保安嘅警示咧，會發出一個黃色嘅警示。黃色警示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咧，一啲嘅會議最多五個公眾人士可以旁聽啦。咁而另外咧，就係一啲嘅會議，一啲嘅唔係會議嘅一啲高峰期咧，咁可能一啲議員嘅職員咧就唔能夠進入某一啲嘅樓層嘅範圍啦。咁以及咧，仲有一樣咧都比較爭議一啲嘅，就係咧講到話係秘書長咧就喺徵詢咗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同埋兩名當然委員嘅意見之後咧，可以咧要求警方喺立法會嘅綜合大樓裏面咧係候明嘅。 即係可以秘書長要求警方在立法會裏面候命。咁呢個如果係真係出現一啲議員嘅抗爭嘅時候，或者一啲人士唔知點解走到入去立法會出現抗爭行為嘅時候，會唔會話真係出動到警員去到執法或者係巡邏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問題，或者都好爭議嘅問題。 因為我印象中咧，過去即係如果有啲議員或者所謂主席驅逐離場嗰個情況咧，都係即係立法會會自己嗰個保安去進行嘅，咁如果你話要去到動員到警務人員進入議事廳，或者咁樣去準即係做咧，咁我估呢一個就即係似乎對整個立法會係非常之唔尊重，因為本身其實立法會點解要有保安，其實就係即係個安排本身就希望即係佢自己立法會能夠即係有自己嗰個嘅處理，而唔需要動用行政機關，特別係警務人員，因為警務人員即係我哋會理解佢哋需要係被立法會去監督噶嘛。咁如果警務人員去驅離一啲立法會議員，咁我估呢個係即係喺個成個憲制或者禮節上安排非常之不恰當嘅。 嗯。咁對於聽日嗰個嘅施政報告嘅內容，大家又會咩期望呢？因為咧嗱，而家林鄭月娥今朝早就講到話咧，呢個施政報告嘅重點咧就會擺喺土地房屋嘅政策嗰度啦。咁而咧之前咧亦都係有唔同嘅司局長咧都就住一啲嘅民生政策啦，咁都係成熟一項咧就推出一項啦。咁但係即係對於聽日嘅內容嚇，對於而家嗰個嘅社會環境嚟講，聽日嘅內容會唔會話好多真係所謂派糖或者係紓困嘅措施？可以为而家嘅民怨降降温 咧？民怨就好难降温嘅啦。当然你话即系如果系一啲还富于民嘅措施，咁一定系受欢迎嘅。咁但系你如果以为即系政府会觉得市民因为呢啲嘅受欢迎嘅措施而能够改变对政府嘅一啲负面嘅观感咧，咁呢个就完全系不切实际嘅幻想嚟嘅。因為而家即係都係嗰句啦，政治問題就政治解決。你而家用即係而家將政治問題理解成民生，甚至理解成房屋或者土地，甚至青年問題，咁我明顯就係一個即係不對症下藥嘅做法嚟嘅。 仲要睇下咧，而家個立法會嘅形勢啊，因為咧即係立法會就聽日復會啦。咁但係咧就喺呢幾日咧，就喺立法會選財委會同埋內委會主席嘅問題上面咧，見到好多嘅泛民議員咧都提出一啲嘅規程問題咧，去到拖延咗一個選主席嘅時間啊。咁都見到咧就係泛民同埋建制嘅議員咧，都係互相指罵啦，亦都引嚟一啲嘅會議上面嘅混亂啦。咁你見到即新一屆嘅立法會嘅會期又開始，即係立法會嘅年度嚇又開始啦。咁會唔會見到個混亂嘅情況，或者對立嘅對峙嘅情況係持續咧？ 應該會將過去我哋即係喺嗰個送中條例嗰個嘅審議過程咧，大家都見到好多嘅衝突嘅情況。我相信呢一個嘅呢類型嘅衝突應該會持續，甚至嗰個程度咧會增加好多。咁其實你見到社會上個氣氛，我估議員都要回應翻社會嗰個嘅矛盾，亦都希望即係我估社會有期望，希望佢哋將呢啲嘅聲音或者呢啲嘅氣氛帶入議會裏面咧。 电话1872311啊，电话旁边有简先生想发表意见，简生， 系你好， 你好，请 讲。咁其实咧，对于施政报告，其实都唔会有太大期望。就算你话集中民生上，都唔会有太大期望，因为你嗰啲叫做譬如支援啲中小企啊，都系咩还本咪还息唔还本啊，同埋一啲本身话咩嗰啲。輪候公屋就話有啲咩津貼，其實都好多限制。其實點解唔實際啲呢？真係好似對上兩次財政司，即係佢啱啱上任嗰陣時候就索性派錢喎。不過派錢又派得真係唔好派得咁衰，同埋嚟講影響咗已經四個月啦。即係啲叫做衝突嘅事件，如果據官方數字，六月到而家十月，咁不如每人派翻10000元啊，保持即係派足四個月，咁啊即係派四匹嘢，咁樣實際過咯。 都阿簡生有好高嘅期望喎，多謝簡生嘅電話先啦。邱子勤又覺得派錢係咪一條路咧？ 還富於民，特別係即係香港財政儲備咁充裕嘅情況，咁當然特別而家政府都講到啊，而家即係經濟會向下啦。咁呢個我估喺任何情況咧都應該適用嘅，即係你呢個還富於民，我估唔係因為即係政府嘅民望低啦，我本身喺嗰個理財哲學上面啊，即係 即係政府佢又唔做大膽做一啲即係長遠嘅公共嘅承擔，咁你咁做手財奴係冇意義噶嘛？咁與其咁，不如還富於民，呢個應該係即係好合理嘅。 由我哋睇下聽朝早行政長官係咪可以順利讀到施政報告，同埋咧究竟有啲咩嘅內容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 威廉卡纳里斯是希特拉的大师级间谍，德国间谍机构阿勃维尔的局长。1939年，卡纳里斯指使党卫队乔装成波兰人攻击德国电台发射塔，乘机入侵波兰，但亦有证据指出他暗中向英国提供情报拯救犹太人。是什么令卡纳里斯倒戈相向？是不是他有份策划刺杀希特拉的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9:30，港台电视31。 CIBS 星星上升， 声音其实在现在这个世代其实是忽略了的，想介绍给大家知道香港是有很多的声音行业的。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们的节目呢叫劲 Band Super Jam， 回顾80年代香港的 band 坛， 除了访问80年代的音乐人之外呢，也都希望做到一个传承的作用。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1啦，邱志勤啊，我哋关注一下咧，就系一啲嘅新闻界嘅工作人员咧，就喺一啲嘅示威现场嘅情况啦。因为咧过去嘅星期日晚咧，咁就见到有多区嘅所谓遍地开花嘅示威行动啦。咁但系咧就系有一件事件发生咧，就发生喺去到星期一嘅凌晨啦。咁喺太子道啊，太子道西咧旺角警署出面咧，咁就有个警民冲突嘅情况啦。咁期间咧有一位 Now 新闻嘅采访车嘅车长咧，咁就怀疑咧个头部中咗布袋弹，咁之后咧就见到佢咧系双手一度被防暴警察咧就用索带去到绑住，咁就带翻去警署。咁之后咧 Now 新闻咧都系发表过声明咧，就系话咧系呢位嘅车长佢自己声称咧就喺警署里面咧系遭到警员嘅暴力对待。咁至于后来嘅警方嘅记者会咧，当然都有回应到呢件事啦。咁警方就话咧，点解会系将呢位嘅车长带入去警署咧？咁因为咧就系话系基于安全嘅理由，咁就话系将佢带入警署，咁话咧呢样嘢咧唔系拘捕，就话过程咧并冇正式嘅拘捕，又话咧咁点解呢个车长有啲嘅身上面嘅伤势又系点样嚟嘅咧？因为都据讲咧有多处明显嘅伤势，咁包括咧下颚嘅有啲嘅伤，有啲嘅受伤添，包括咧就系九处明显嘅伤痕啊，额头啦，两边嘅手踭啦，两边脚内嘅关节啦，手掌啦，以及咧系右边下颚嘅位置咧都系见到咧系有受伤，同埋咧系右边嘅下颚骨咧系骨裂，需要系留院咧接受手术。咁警方点样去解释呢啲嘅受伤咧？咁佢哋就答啦，就话咧唔排除车长咧系佢哋嘅所谓火网吓，即系因为旺角警署入边咧都系有啲嘅警员咧就系擎枪咧去到向一啲嘅示威者咧开枪啦。咁就话喺火网里面咧就唔排除佢咧就系头部中咗布袋弹。咁又话咧其他伤势咧就唔排除是意外中榴弹，中榴弹之后跌倒，或者是抬入警署的过程，甚至是如指控所说在警署内造成，这些都不排除的。警方就说是对于相关的指控是很关注，说会作出跟进的行动。不如这个时候我们都请来是记者协会的主席杨建兴跟我们谈一下这个问题。杨建兴。 是，你好啊，刘月刚。 对于整个这个过程啊，即是一个新闻车的车长咧，就是被带进警署内咧，咁兼且出现受伤，你自己点样睇咧？ 其实呢个个案咧，过去其实几个月由六月起以嚟咧，即系大大小小，即系唔少，即系喺记者采访过程里边，即系面对警方嘅一啲暴力嗰个问题，语言暴力咁样吓。呢个个案咧，我自己睇咧系咁多个月嚟咧，其实一个最严重，即系最荒谬，亦都令人最憤怒嘅一個個案嚟。但有幾點嚇，第一咧就係Now 自己即係個報道裏面咧，其實都整理翻當時佢個位置，佢個位置咧同即係警方話即係有示威者即係掟汽油彈個位置咧係轉咗一個角落嘅嚇。 唔係嗰個位置，唔係嗰個位置嚟㗎， 即 係 並非衝突嘅最激烈嘅位置，係咪？ 係啦係啦，係轉咗一個角落喺另一邊，係另一邊嚟㗎。咁所以第一就係話，即係點解即係向咗嗰個方向？如果警方話呢個火網咧，嗱、呢個火網呢個説法咧，即係我自己都唔係特別留意，即係警方以前有點樣講過，係咪個意思就係話喺呢個網裏邊嘅話咧，佢哋就可能會隨時開槍？嗱、如果係咁嘅話，記者、新聞記即係採訪記者有冇好清楚知道佢哋話咗俾佢聽呢個係火網？火網嘅範圍係咩咧？嗱、我相信冇嚇，呢個第一樣嘢嚇。第二樣嘅咧就係話佢不斷講話咩溝通嘅誤會。嗱、我諗佢個意思就係話唔知道佢係要好長時間先至兩個鐘頭先知道確實到佢係記者嗰個身份咯。我諗呢個係嗱、但係當時我哋都啲片都好清楚見到咧，即時已經撈有個同事攝記已經話俾佢聽，個個係佢哋嘅同事。就算你唔相信都好，你入咗警署，我相信唔需要，冇可能要兩個鐘頭要確認一個從業員嘅身份啊！我諗個機構會隨時歡迎，可能已經打緊好多電話去警署嗰度問，即係呢個個案所謂溝通嘅誤會究竟係乜嘢？即係好奇怪嘅一啲説法。第三嚇。佢就話啊，點解要綁，即係要捆綁佢，然後即係壓佢入去警署，係為咗佢安全嘅理由。咁咧呢個真係好可笑，好荒謬。因為大家見電視見片段都見到，佢係跌咗落地，佢基本上冇可能有反抗，即係佢可能仲已經即係個頭受傷嘅話咧，佢可能行都未必行得好，即係好好嚇。咁點解入咗去你話要安全，咁意思似乎係要保護佢，點解佢出返嚟反而多咗一啲傷勢呢？咁即係點例如果係根據返即係佢哋個司機個講車中嘅講法，其實佢係推咗去後樓梯俾毆打，擁咗埋牆咁樣。嗱呢個呢就係一啲所謂私刑嘅話呢，就過去一啲對待記者，我哋見到嘅都係一啲可能一啲肢體啊，或者語言啊，或者噴胡椒噴霧啊咁樣。但係如果好似佢哋咁講，係拉埋一個角落去用棍用打嘅話咧，嗱，似乎係冇，即係過去冇一個咁嚴重嘅一個即係嘅個案。即係呢個所有呢個個案咧，係好令人即係憤怒啊！好令人憤怒。再加上即係個警司喺個記者會度，即係講一啲咁樣嘅辯解啦，即係講到係抬佢入去嘅時候，唔知點樣整傷啊，或者話佢自己點樣跌傷啊咁嚇。咁即係呢啲説話咧，其實真係相當難聽啊！ 你知唔知道相關嘅新聞機構或者記協會點樣去跟進呢件事啊？ 嗱，我哋好多時呢一類，即係如果係即係個機構嘅本身嘅一啲嘅員工咧，我哋都協會咧，我哋都係會即係願意提供一啲即係有需要嘅時候一啲協助、一啲支援啊咁樣啦。我哋有個即係法律基金啦嚇，咁但係我哋會尊重翻每個機構嚇，即係佢哋個員，即係嗰位受傷嘅行家啦，另外佢個機構想點樣處理，咁會基本上我哋會尊重佢哋嘅。咁暫時嚟講，我相信佢哋自己會跟我哋了解就係佢哋自己會跟進啦嚇。咁我哋都係提供一個即係一個。支援咁嘅角色咧，有需要嘅話支援咁樣個角色嚇。咁如果佢哋係希望想透過我哋投訴嘅話，亦都可以。咁但係呢個階段未嘅，呢個階段我想佢哋傾，我諗佢哋可能佢哋自己會了解一下個員工先嘅嚇。 Okay. 好啊，唔該曬楊建興啊，楊建興咧就係香港記者協會嘅主席嚟嘅。邱子勤啊，點樣睇呢件事咧？係咪話你相唔相信即係警方用咗好多時間去溝通，即係出現咗誤會，要去核實嗰個車長嘅身份 咧？個重點我估唔係核唔核實嘅身份，其實你只係普通市民咁，即係如果冇佢其實佢哋整個過程，你會留意到係話冇話咩拘捕嘅情況，即係話呢位人士，即係如果即使佢 唔係綁上索帶 係啦。但即如果你冇拘捕，亦都佢似乎冇涉及任何嘅咩問題，咁你做乜事要即係從索帶鎖住佢咧？即係我估個重點唔係佢記唔記者嘅身份，即係呢個當然係重要啦，亦都係即係似乎如果記者都係咁樣受到私刑嘅話咧，你可以想象即係其他普通市民喺警署有咩情況。 今日節目時間夠啦，拜拜。